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吓，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啊，亦都咧就有见到阿白元浩咧，咁啊已经喺直播室入边啊，陪住各位听众啊一齐起身啦吓。咁希望大家喺星期五嘅早上，11月19日咧，仍然系精精神神，尽快脆快脆咧，就系可以完成你今天嘅工作咧，咁啊，把握多啲时间，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啦吓。咁啊，成日都话休息工作再工作啊，咁啊个个都系望到颈都长啊，等星期五嘅啫，咁啊或者星期五系又系你嘅工作天，星期六可能都系你嘅工作天，咁啊但系始终咧都系有休息嘅时间嘅，咁啊你要把握休息嘅时间，休息完之后工作咧先至会有力噶。 晨光每日一格。 如果你打成功座右铭咁样啦，金句，其实 internet 有太多咧，就系关于一啲名人嘅金句。如果我问你自己，你自己又有啲乜嘢嘅座右铭可以成日提醒住自己？如果俾五秒钟你谂下，你自己人生入边啊，成日有一句格言，又会系啲乜嘢呢？好啦，五秒过咗啦，谂唔谂到呢？如果你谂唔到嘅，即係代表其实可能你人生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态度存在自己心入面，但就冇一个呢係属于你自己最强意志力嘅最强嘅一个最大嘅坚持喺度。最大嘅坚持俾我哋嚟讲呢，係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原动力。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喂太过坚持会執着嘅。係嘅，当去到少少執着，但唔好太过執着，太过執着就容易我成日觉得走火入魔。少少執着呢，其实係对一个可以做到尽善尽美去到完美嘅一个呢好重要嘅因素。可能你嘅執着就係、我一定要对人好。可能你自己嘅坚持就係我每日一定要完成晒我嘅工作，而且仲係要100分嘅。可能你嘅坚持係喺你嘅工作上面一定要有快乐。今日嘅你不妨諗一諗自己啊，成日都有听人晨光每日一格啦。咁你自己嘅每日一格又会系啲乜嘢呢？有嘅啊，不妨话俾我听，开心 share。 很信你，当我每次哭，亦只有吉他声，喃喃自语数星星，孤单也像注定。祈求被爱的温馨，孤天都不应，已经很适应。我心事，谁又会在意想听？很冷静，知道我爱的，定把我当妒忌，平凡着我这一种，今天要认了美，才能学会不贪心。说穿了，尽是陷阱，放手，得我有这本领。一个自爱也好，越对我好，越需要控制我反应。对未来没信心，怎张开眼睛？不怕世界太过美，那有我踪影。怕有天放心后，才给我最爱抛弃。我要坚守，我做。不忍不舍。 歌曲座右铭，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人体每日都需要不同的营养素来到维持身体的机能。如果缺乏任何一种营养，都难以维持正常的运作，甚至会影响健康的。若果人体缺乏碘质，更加可能会导致脱发、肥胖、易冷等等的问题。而女性缺乏碘质呢，更加会有机会导致月经不调和怀孕风险高等等。所以今朝早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啲乜嘢食物可以帮大家补充足够的碘质，维持甲状腺正常的功能。碘质是甲状腺合成甲状腺激素必要的元素，而甲状腺激素对于脑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都有重要的功能，可以调控多种新陈代谢功能。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12岁以上的青少年和成年人每日的碘质摄取量应该是150微克，而孕妇和哺乳的妇女呢，每日的碘质摄入量就应该是250微克了。而根据我们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在2011年的时候发表的报告，大概有59%的成年人碘质摄入量是低于每日的50微克，即是说低于甲状腺功能维持正常的摄入下限。更加有93%的成年人碘质的摄入量低于推荐的摄入量，有摄入量不足的风险啊。所以大家都必须要警惕，如果缺碘的话有些什么坏处。刚才有提过可能会导致不规则的月经、肥胖、疲倦、脱发、皮肤干燥没光泽、怀孕风险高和易冷等等，有些情况甚至会导致心跳加速、学习和记忆困难，甚至乎引致甲状腺肿胀。所以如果你都担心自己有缺碘的情况，就可以试下吃下这些食物了，包括了豆类，好像黄豆、红豆或者是豆腐等等。其次亦都可以吃下肉类、海产，例如是深海鱼、虾、生蚝、墨鱼、牛肉、鸡肉和猪肉等等。蔬菜类呢，就可以试下吃洋葱、青椒、菠菜、大白菜、番茄、海带。而奶蛋类就可以试下食芝士、牛奶、乳酪、 鸡蛋同埋鹌鹑蛋。水果方面，亦都可以食下橙、香蕉同埋柿。最后，亦都可以适当咁样补充翻油脂坚果类，例如松子、核桃、杏仁、开心果等等。不过，注册营养师亦都提醒大家，海带咧系属于高碘质嘅食物，应该适量进食，以免补充太多嘅碘质，反而会造成甲状腺异常。如果有甲状腺问题嘅人士，就应该要先咨询医生嘅意见，而且要根据医生嘅指示嚟饮食。都系嗰一句老生常谈嘅说话啦，所有嘢都应该要刚刚好，取得一个平衡。在营养摄取方面，如果你不偏食，跟翻食物金字塔的分量进食，不要吃太多，亦不要吃太少，我相信你在营养摄取方面绝对不需要担心啦。 怕被爱，怕你将发现有谎话存在，望着亲昵眼神，想珍惜却无力负载。我犯错，每次吵架后最终都会被原谅，但彼此笑容为何仍牵强？有时相拥以后再一吻，熟练如像至亲，没面目坦白和谁反感，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全力爱你。 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 道歉或更卑鄙，将所信诺言亦背弃，解释也没余地，而失恋却非演戏，恨缠住你，亦连累你，仍不想放开你。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冇错啦，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11月19号星期五嚟嘅，系一个咧特别嘅日子噃。咦，11月冇假期噶噃？ 原因呢就是11月19号呢就是月偏食的时候啦。今日呢就将会出现咁啱啦。Happy Friday 嘛，睇睇啦。今年五月份的时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就是月全食的现象，今次就是月偏食来的。不过今次月偏食都可以说就是相当之靓，非常接近就是月全食的程度的。今次月食的过程入面，月球就会在食时仍然处于地平线以下，因此大家就在香港观看到的月亮就会带就是带食而出。即是见到佢嘅时候咧，喂，哇，系食紧咯，非常特别。而且今次啊，月球复原嘅时间咧就系傍晚6:47，整个嘅月食嘅过程就喺下午嘅8:06完成，天食时间咧就大概系69分钟噶。好啦，太空馆咧咁当然要邀请佢出嚟解解释先。当太阳、地球同埋月球三者排列成为一线嘅时间，月球进入咗地球嘅影子，咁月食咧就会发生噶啦。月食更加可以分为咧就系半影月食、月偏食同埋月全食三种。只有部分月球进入地球本影时就系叫做月偏食。好啦，今日嘅天气望一望先，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26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都冇话系特别啊，有啊，第一句系大致多云啦，咁希望傍晚黄昏嘅时候开始咧，咁就唔会太过影响我哋观赏呢一个月光啦。今次啊，整个嘅月偏食过程咧，就会喺东南偏东地平线。至到咧就系东面31度之间发生噶，即系需要咧就系面向东以及东北方而没有障碍嘅地点就可以观赏到整个嘅月偏食。拍摄嘅心得咧其实都有少少嘅，咁啊当然啦，就最好咧就攞一部大机去到影啦。如果唔得嘅话咧，咁啊就不断 zoom 啦。咁啊但系嗰个解像度咧亦都会差嘅。有啲咧就系唔同嘅摄影技巧，例如间歇摄影啊，甚至乎咧亦都可以利用一啲叫做扩大摄影啊。咁有阵时咧影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影到呢个月光咧可以呈现不同嘅颜色嘅。不过今次嘅颜色咧就应该未必系太过特别啊。坊间亦都有传过咧血月系不寻常嘅，咁但系其实啊红色嘅月亮只系自然现象，因为当太阳光红咧。简单地嚟讲，月球就唔会变色嘅，都系因为咧阳光啊系经过呢一个大气嘅时候一种嘅折射，咁啊同入边嘅物质咧系有关系，同地球大气嘅物质系有关系啊。咁所以咧咁睇下今日傍晚嘅时间，大家会唔会有时间可以咧就望一望下个月光，欣赏下呢一个月偏食啦。 难以招架，收回去吧。相爱竟惨变做仇人吗？真可怕。难与他争拗完吗？难与他挨近一下？爱情是这么残忍吗？原来谈恋爱得不到理睬，原来谈恋爱不会耐，原来谈起伤害，泪流下伴侣可没存在。原来谈恋爱最当出气袋，原来我不该信会被怜爱。分手短信截图上载，想有人能知道我被爱。直在欺诈，爱情是这么无法讲价。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绝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作为警队的一份子无论在工作上遇到多困难我们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捞针我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协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呢个名啊，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啊，主持了成十几廿年噶。之后咧加入的就有彭晴、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咧就是现任那一位啊，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Steven， 你咁大胆喺我节目爆阿姐啲秘密， 我谂我讲出嚟都唔会信咯。佢从来都唔做 facial， 真系噶？ 而家真系会查翻啲嘢嘅，间唔中敷下 mask 咁样咯。因为每次化妆之前，佢都会问我：我啲皮肤有冇好到啊？我话点解咁问？我琴晚有搽 cream 啊，有敷 mask。 究竟呢位星星级化妆师 Steven Lau 刘德伟仲有啲咩化妆秘技教我哋听众？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终身美丽》洪绮俊。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6:36嘅时间，出边2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3%啊。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嘅时间咁啊，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星期五嘅早上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星期五啦吓，咁啊，大家又系可以咧，就系把握埋今日做完工作之后咧，睇埋个月偏食，咁就可以放假啦。 点解月偏食咁好睇咧？ 月偏食好睇啊，咁难得、啊嗯。如果你话日日睇就话唔睇啫。 即系啲嘢偏咗咧，你就特别觉得好啲嘅。 梗系啦。 即系正咧就唔中意，即系等于我哋咧系中意赚偏财，唔想赚正财咁样。 诶、哎、喂，偏咗系咪？我哋呢行都叫做偏门噶嘛。 是啊是啊 是啊我哋都是捞偏啊。 但是如果你个仔偏食呢你又不喜欢、啊。是要想佢食正餐、啊。 是咯、啊、少少偏食我都 OK 的。 啊 哦、 是啊。咁今日呢听你朝早播嗰几隻歌呢、 啊、 好有趣。 点解 咁全部都是讲一啲年轻啊或者少女心事。 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我想重拾嗰种恋爱嘅感觉啊。 好啦，你就系想讲呢一样啦、 啊。 我哋而家呢个年纪听呢啲歌，你估会有啲咩感受呢？ 我承认听呢啲歌嘅时候咧，会觉得哇，喺、哎、真系好青春、哦，哇初恋、哦，同埋哇都已经冇乜可能噶咯、哦， 可能 系啊。 如果你谂下呢啲歌系俾年青人听啊，年青人听嘅时候，佢哋又有咩感觉呢？ 共鸣咯。 共鸣 系啊， 呢个就系奇怪嘅地方啊。如果你写一只歌出嚟，嗱、啊，当然啦，冇可能写一只歌出嚟，任何年纪嘅人听都有共鸣噶、啊。 嗯， 即系除非你写，譬如话圣诞歌咁，你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可能有共鸣啦、 啊。 但系呢啲某类型流行曲，特定咗某一个年纪群嘅，一定系嗰个年纪嘅人听，你先至有共鸣噶嘛。 嗯， 咁但系通常咧，呢啲歌系会红噶、啊。 系啊， 譬如讲嗰啲情情塔塔嘅歌大把啦，你都知啦。 系啊， 呢大量嘅情歌喺大家年青嘅时候听，梗系哇冧之冧之，净系好似一定系正中下怀，讲晒我嘅心事咁样噶嘛。咁、但系呢只歌红咗之后，咁已经变成一个经典。到你年纪离开咗嗰个谈情说爱嘅年份啦，咁你再听嘅时候，咁你咪唔中意咯。但系点解呢啲歌啲歌星们咧？成日都会即系几十年之后都仲要攞翻出嚟唱咧，咁佢哋唱嘅时候听嘅老咗嘅嗰批老歌迷有啲咩嘅情怀咧？ 听嘅时候咧，我觉得例如咁讲啦，我突然之间脑海入边出现咗一只嘅歌，我细个都好中意嘅，咁又系讲嗰啲多情嘅，譬如自作多情咁样， 啊 系啦，细个跟周慧敏一齐跳几开心啊！哎呀，咁啊周慧敏同我讲叫我唔好自作多情，但系佢又系女神，哎呀又自作多情啦，咁样几搞笑咧。咁但系如果听嘅时候咧，特别而家就唔会话真系唔通仲喺度动情咩？梗系唔会啦。但系就重拾翻咧昔日嗰一种嘅情怀。即系除咗系听到嗰种旧嘅年代嘅歌曲之外咧，仲有一种咧可以将我以前听呢只歌嘅感觉咧攞翻出嚟，即系以前 哇 对周慧敏嗰种爱慕啊，嗰种倾慕，哇女神啊！一听呢只歌嘅时候，一跳嗰只舞咧，嗰种感觉就会出嚟。 所以你唔好成日怪嗰啲歌星们啊。点解你唱嚟唱呢只歌唱咗几十年都仲要攞返出嚟唱啊？咁其实呢每一只歌喺唔同嘅年份去唱呢，其实都会俾到一啲听众唔同嘅情怀嘅。嗱，年轻嘅时候听你咪有共鸣囉。 係啊， 到你年纪大咗之后再听返相同嘅歌，你就係听嗰份回忆㗎喇。 係啊，所以我明白咗呢个道理之后呢，而家有好多譬如啲姐姐啊 uncle 啊嗰啲呢，佢哋会听再唔同年代啲嘅，即係再舊啲年代啲。 繼續聽鳳國恩仇未了情咁樣。 係啦，我以前細個真係唔明噶，我聽咩咧咁樣，真係唔明噶喎。咁但係而家就明啦，因為年代咧，亦都有好多嘅音樂，唔同嘅音樂喺入面，唔同嘅人咧，其實喺唔同年代入邊，亦都會聽不同嘅音樂。即係年代雖然係不斷咁樣更替，但係音樂係可以幫大家咧係留得住當其時嘅回憶啊。 所以咧有一样嘢咧，我终于都明白点解啲艺人唔可以老啊。即系你见到啲艺人老咗，成日都哎呀佢老咗啊。点解啲叫做读者群、观众群咁中意常讲呢句说话咧？其实就系佢唔想见到佢自己心目中某一啲形象咧老去啊。即系话如果你见到嗰个以前唱情歌俾你听嘅歌星老咗，跟住你走去听翻佢嘅现场演唱嘅时候，吓、都同我以前嗰啲唔同、啊，攞唔翻嗰份回忆、 啊。唔系咁，钟哥，我突然间谂到嗱、譬如我中意一个歌手嘅，我好中意听佢细个嘅时候听佢唱情歌嘅，但系佢又老咗，我都老咗噶，咁我就会觉得啦，我能够同我嘅梦中天使一齐老。几浪漫呢咁 如果个个好似你咁諗就好啦小白。但问题系个个就话我唔想同你一齐老啊，我哋可唔可以大家一齐变返以前咁青春啊，即係就要靠你唔好变你唔好老、我就可以从你身上边攞返一啲青春嘅感觉囉。 哎呀咁真係好难啊，所以呢做艺人真係好辛苦啊，成日保持住一个大家心入边嗰个青春嗰个魄力嗰个感觉。 所以调返转头啊，亦都希望啲听众或者观众们呢成熟少少啊，人始终系会老嘅呢一样。 系啊，我都有做咗廿年啦，系咪？ 系咯。 好，转头再返嚟倾过，倾当年事啦，我哋跟住一阵见， 一阵见。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系俾一个笑容自己。 晨光百科，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6:43，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我哋揭一揭啲本百科全书先。呢、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嘅。大家都会留意到好多唔同嘅国旗，国旗又有好多唔同嘅样式嘅，唔同嘅样式入面又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嘅。 國旗啦，唔同國家亦都有唔同自己嘅設計啊。有啲可能鍾意呢，我鍾意 sharp 啲嘅，我鍾意撐眼啲嘅，用嗰隻顏色，我鍾意亮麗啲。有啲可能呢就會鍾意用啲顏色嘅沉實少少，再加埋一啲嘅標記啊，例如有啲國家嘅國旗呢可能有條龍喺度，有啲國家呢可能係一把斧頭，有啲國家嚟一把劍，或者係星星啊，唔同嘅，即係你一腦海一諗呢都諗到好多唔同嘅標記喺度。但是呢，你有没有发觉这么多种的国旗大家用的颜色比较上少呢？是会用紫色的、有很多的解释的。其中一个讲法呢就说到、紫色呢一般都是很容易跟就叫做君主制度联想在一起。现在世界都有很多不同的、党派，不同国家的风格，不同文化，所以呢紫色呢就看上来不好再适合放在国旗一边，这样这个其中一个讲法啦。好啦，主要嘅原因咧系点乜嘢咧？咁啊有专家就解释咯，咁啊话到啦，早期嘅时候紫色嘅布料其实咧系非常之昂贵噶，对于好多国家嘅国库嚟讲咧，简直系奢侈品，咁啊冇办法咧就大量去到印制，一印嘅时候咧，如果印紫色，哇，好贵咁样。所以设计国旗或者选取颜色的时候呢，都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在里面了。那么讲的以前啦，是不是就是很多国家都已经几十年啦，百几年啦，是不是好啦，那么以前的科技和现在的科技又不一样的。好啦，也都说到啦，紫色的色彩里面的有些民族啦，就会被称之为咧，就好似譬如皇室嘅紫色咁样，有呢个讲法嘅。呢个讲法就源于咧，就系譬如十六、十七世纪啦，当时啊仅有一啲超级富豪或者系好有钱嘅皇室、好有钱嘅贵族，佢哋先至咧系出得起钱就做一啲紫色嘅布料啦，同埋一啲嘅锦缎。因此呢原来紫色亦都被称之为呢，就是在好多人眼中是一种叫做奢华的感觉。咁你话啦，如果一个国家俾人感觉喂只是奢华的，几咁唔好呢？好啦，又望返喎。唔同嘅国家佢哋亦都有一啲叫做皇室嘅约章㗎。咁就话到啦，原来甚至乎有一啲嘅皇室成员啦，话到一般呢都係比较上係唔主催呢佢哋係穿着紫色嘅，因为可能会令到其他人觉得譬如仇富啊，觉得个权贵个感觉呢就分野太大啦。咁但係紫色点解会咁贵呢？原来同佢制作嘅方法有关㗎。紫色嘅染料嘅来源，咁必须要追溯到呢就係好耐好耐古老嘅一啲嘅城市啊，大概呢就係现时黎巴嫩嘅一带嘅古城啦。咁佢哋呢以前就習慣呢啲居民啊，就習慣喺海螺入面呢就提取呢啲紫色嘅染料㗎。要获得呢一种嘅染料，必须呢就去到海岸嗰度搵几千隻嘅海螺，打开佢哋嘅壳，然后喺佢哋嘅腺体入面呢提取呢啲嘅黏液。呢啲嘅黏液喺阳光暴晒底下咧，就会产生魔法一样嘅事情。首先黏液会变成白色，随后会变成黄绿色，接住就会变成红色，跟住就会变成深层次嘅紫色啦。呢种紫色咧，就系而家称之为叫做太尔紫，亦都有一种咧贵族紫嘅感觉。咁所以咧，我哋都想象到啦。彩螺已经要时间几千只，执都有排执啦，唔好话彩啊，系咪？而且仲要经过一啲晒嘅过程，亦都需要咧就系黄金嘅比例，去到调制出咧就系非常之靓嘅紫色。所以咧由以前开始，紫色咧都已经变成一种咧就系叫做花功夫啦，以及咧就系需要时间同埋金钱去到雕琢而成嘅颜色。纵然啊，去到上世纪开始咧，紫色都变得普及啦。咁但系咧，仍然比较上少嘅国徽咧，会采用呢一种颜色嘅。咁历史更替啫，咪话变啊变噶嘛。咁啊，所以咧，而家紫色嚟讲咧，都系叫做比较上少有啊，喺用喺啲国徽上边。况且唔知道你自己又觉唔觉得紫色有一种贵族嘅感觉咧？ 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谁人以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 一首歌曲嚟自张天赋，佢嘅记忆面啊，出边22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2%，咁啊早上嘅时候咧，咁啊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今日天气都系 OK 嘅，最高气温系26度。星期五啦，咁啊亦都可以听听我哋嘅职场达人啊，有啲乜嘢靓正行山路线介绍俾我哋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咁啊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喺度同我哋讲下啲行山嘅路径。喂，顺径咧咁啊，真系好奇怪，我成日觉得佢斩开咗佢咁样。咁啊，如果玩胃径长跑啲人咧，就中间要搭一搭地铁嘅。 系啊，系啦，呢个应该系全世界唯一一个比较有特色嘅。 系啊，呢、這个系我都有同有关嘅团体，即系搞比赛嘅团体讲，喂，你真系好有特色喎。中间佢话系啊。我哋个宗旨咧就系等大家可以喺港岛完成咗个路段之后咧，俾个机会大家休息，然后再喺九龙嗰边咧搏杀。 吓，呢个卫奕迅径嘅后半节，咁我哋要离开香港岛噶啦。 哦，离开港岛啦。 系啦，离开港岛啦。啱嘅，我哋头半节喺港岛嘛，跟住今次下半节休息完啦。 哦，休息完好啊。 油塘，咁啊油塘之后咧就上翻魔鬼山。 系。 咁魔鬼山嗰度咧就佢我記得有之前我哋有介紹過， 係 上去睇魔鬼山炮台啊，睇翻百幾年歷嘅個建築啊咁樣嚇。咁除咗咁之外咧，跟住就會再落去五桂山。 五桂山 係啦，咁上次其實都有輕 輕提過。我上次有個行山比賽咧，嗱就喺魔鬼山嗰度見到有啲環保團體。咁、 哦、 就真係喺個魔鬼山嗰度咧，就動咗個牌，就話大家要珍惜食水啊，跟住有個魔鬼山嘅牌，我都攞咗嚟影嗰張相。系啊，都几 funny 啊！ 我以为你参加比赛，你攞咗个牌影相。 我反而参加比赛，攞住其他 party 嗰啲牌影相。 哦，咁紧要啦， 唔紧要啦， 都系大同一个山度，都系自己攞嚟嘅。 系啦，咁啊喺呢一个魔鬼山嗰度咧，魔鬼山都唔算系一个困难嘅山啦，其实都系见路就行咁样嘅啫。 其实我觉得行山有样嘢就系、是都系其实你系个心态，系啊。即係我以前啲師傅有個教我哋啊 ，climb when you're ready， 爬得你就爬啦。weak is your mind not your body。其實你係你個腦唔得就唔係你個人唔得。即係爬石爬到嗰個位，喂上唔到啊上唔到啊！你其實你諗清楚啊，試下嚟試下嚟咁、樣。 有幾個道理喎、 啊。係啊，即係其實係你個思考上、思維上。 即係如果用翻廣東話講就係、其實好多行山人士覺得哇呢條路好難、啊，或者雖然啲合規格嘅路，但係迎上去嘅時候覺得哇好辛苦，我唔夠氣唔夠力，其實輸咗俾自己、啊。 是没错，是啊，你真的输，怯就输一世，真的没输， 没输啊，是啊，是啊。 其实呢就 都係好多時候大家冇氣，因為你捉唔到個節奏。 嗯， 啊，太過快啊。 嗯， 一開波人行你又行，我哋都提過啊，做翻自己嘅節奏。 啱， 你自己個 pacing 嘅節奏點攞翻嚟嘅咧？就是、一路行嘅時候可以傾偈。 係。 啊、一路傾偈，誒當然有少少喘哈係好合理嘅、啊。 當你發覺行啊行，一路行一路都傾唔到偈嘅，咁你即係代表嗰個節奏唔啱你啦，係啦， 係啦，太快啦， 係啦， 叫你 friend 同你行翻慢啲， 係啦。 咁有時候啲夾腳就係咁解啦。喂，點解我同阿小白行山好夾嘅，啊同小黑行咧就唔夾嘅？個原因就係佢行得快咯， 嗯， 個節奏唔夠咯， 嗯， 咁唔使介意喎，因為你行下行下咧，你個節奏就會快好多嘅， 嗯。 其實呢個練翻嚟嘅啫，咁但係記住啦，唔好急。 嗯 啊，即系行下倾偈，因为行山除咗即系睇风景之外咧，同朋友有个交流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嚟噶、 啊。好彩你话唔使急，跟住嗰句就已经系话同啲朋友倾下偈。喺山上面好多人都系讲话唔好急，最紧要快， 系咪？嗰啲烂 g 我唔讲噶，我讲烂 g 会打冷震噶。 好，咁啊，跟住呢条路线啦，我哋喺呢个魔鬼山一路系咁上咯。 跟住个呢度咧就一啲得意地方要留意翻嘅，佢、中间咧系会经过宝呢叫做澳景道，即系会经过少少车路嘅。 嗯， 落翻山嘅车路，咁车路过对面马路深睇车，因为呢度咧就系 highway， 啲车好快， 系 佢又唔系觉得有，以为冇人过嘅，就小心啲有人过嘅。 嗯， 咁啊过咗对面之后咧，就系你只要揾翻住叫 W 嗰个惠逸信件个牌，即系我哋标佢处， 系啊， 500蚊有一支咧。今次呢个惠逸信件嚟噶嘛， 系啊， 由香港都行过嚟嘅。咁呢个就系W 嘅。 头先你讲开话行嗰啲高速公路咧，我都有啲分享，就系我发觉有啲位，当大家过马路嘅时候咧，即系惠景都要扮过马路嘛。 系啊， 咁过马路嘅时候有几条路咧，我觉得几危险，就系当我过马路嘅时候，我发觉原来左右两边嗰啲车咧。佢啱啱一轉彎就已經嚟到我過馬路嗰個位置，即係 就算 冇錯， 就算佢一轉彎，佢見到我嘅時候咧，可能佢要好大力揼，佢先至揼得切。有啲司機可能即係好衰嘅，不負責任嘅司機，佢一路揸駕駛嘅時候，一路望住個電話咧，佢只要望遲兩秒，可能佢已經容易車到啲行山人士。咁、所以如果你話行山人士嘅，我哋最緊要就係咩啊？玩得開心，保障自己安全啊嘛。咁所以自己過馬路的時候，不妨咧睇清楚啲，係咪真係完全冇車？嘅情況底下先至好過。 仲有個小提議嘅，因為啲內灣位、轉灣位咧，喺西貢都好多嘅， 係啊， 北潭路都好多。我通常我哋帶隊咧就會有個同事行前少少個轉灣位望一望，咁咪入手，咁過去帶啲同學仔行前再行前啲，即係架車俾個空間佢啊，轉咗彎之後條拉直線咧，先至喺嗰度過馬路。 哦， 啊，雖然你話內灣位轉過去會短啲、近啲、快啲，但有時我寧願行前幾步，因為緩衝咗啊嘛。佢又即係佢轉咗彎之後，仲有一即係千分之一秒時間見到有你仲得前啊嘛。 你行得短啫，就一陣條命都短埋咁先算。 係啊，所以就都係咁樣啦。你諗諗個司機，其實佢揼都好辛苦嘅。 嗯， 佢一轉彎未必見到嘢衝出嚟， 同埋佢揼未必真係揼到嘛。 系， 有時佢得唔到嘛， 咁就保障自己又保障人哋，就最好大家都 win-win 啦。我行多幾步，其實就理想達到啦，唔使咁辛苦。 係啦，安全啊第一啊嚇。 呢度上次有提過嘅，有個茅湖山咧，嗰度有個觀星台嘅、不過今次上次睇咗啦，今次我哋唔去觀星台咯。 嗯， 然後再直去咧，就去到呢、這個翠林嗰邊。 係。 然后就有个小夏威夷有冇听过？ 有，我上次玩呢、这个比赛嘅时候，我都有经过小夏威夷。不过我又见到个牌嘅，咁啊上次赶时间就冇去到啦。 佢呢度咧就得意啲嘅，要过埋个马油塘， 吓、 就有个公厕嘅，去埋厕所解一解手之后咧、就再入翻条车路入去嘅。 系啊系啊，个公厕就好似系分叉口咁样嘅， 系啦 咁上下位。 系啊，即系啲人就以为嗰度以为山啦，咁其实唔系，嗰度冇乜公共交通工具，都几拗教嘅。反而你行多少少，咁、再入去咧，小夏威夷出翻嚟咧就系井兰树。 嗯， 咁但系睇睇先，入咗呢个小夏威夷嘅时候咧，里面啲村民都唔友善嘅。 嗯。 咁點解唔友善呢？我哋體諒翻佢，因為好多人去到咧就搞到周地垃圾。 嗯， 咁小夏威夷一個真係個瀑布仔，其實好細嘅啫，真係。 嗯， 你整污糟咗就大家都唔 happy。 嗯， 多垃圾多蚊之住喺附近嘅市民又有噪音騷擾。 嗯， 你禮拜六日人哋可能屋企想休息一下、攤透一下，但你係喺經過人哋嗰度大大聲講嘢。呢、這個就我哋平時行山大家唔知道。 係啊，好彩我就好早學識咗呢樣嘢，因為點解咧？我啊住喺八仙嶺下低。通常去到禮拜六日嘅時候，又有啲行山人士喺度高聲喧譁，所以我好體諒同埋我好明白，當入到人哋條村嘅時候咧，

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咧，朝早7:07嘅时间，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亦都有嚟自交通组嘅 Toby 喺度。早晨 ，Toby。 系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交通方面系咪都 OK 啊？嘛， 系都 OK 嘅。今朝咧就先讲下啦，都系有啲封路啊，咁啊仍然就喺呢个山顶度啦，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重型车辆仍然系唔能够行驶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度嘅，咁就系重型车辆咧行唔到嗰段路啦。咁至于早前嗰啲巴士路线仍然有些特别的安排的。咁喺封路咧就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就有紧急维修，干诺道西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嘅。咁今日交通大致上是这样。 最近呢我觉得特别今个星期发现了将军澳隧道那里塞车好像长了。 早一点点。 对又早了又长了。 是的，其实就那个龙尾就本身都恒常的，不过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排早那些，可能大家预早的时间出门。或者是早啲翻工翻學， 可能咯。 咁但我覺得預鬆啲時間都好啦。 係啊，要就係因為大家諗住喂要再預鬆啲啦。 係啊， 所以嗰個車龍咧又會再推前嗰個時間出現啊。 係啦，咁我覺得預鬆都好嘅。諗下即係最近咧，即係好多意外啊。 係啊， 特別仲要係即係琴日啦，有 好多交通意外啊。 係啊，有兩宗啲致命嘅意外啊，咁啊好即係都唔係幾好啦。 琴日夜晚啱啱又發生咗個有巴士喺大圍嗰度附近又翻側咁樣。 係啦，朝早亦都有一個錦田公路嗰度咧有個。即係涉嫌係醉駕啦，咁然後撞到的士司機咁樣，咁都係都係一啲唔好嘅事件啦。咁希望各位揸車咧真係要小心。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啊，同阿 Didi 咧， 係啊， 即係成日喺度即係百厭，即係我哋不斷喺度講啊， 係 不厭其煩喺度講啊。咁咧就希望再提醒大家，就要小心驾驶 啦。系第一就唔好心急啦，第二就系开车之前，除咗检查好自己架车嘅状态之外咧，亦都系选择咗路线。咁如果你觉得譬如听完交通消息之后咧，咁你仲想再望得清楚啲自己一阵间沿路行嗰条路嗰个情况，咁亦都可以咧，就系而家有好多嘅软件啦，帮到大家先制定咗条路线先。咁你唔使话一路揸车一路好紧张要搵条路，咁你有条路线去跟住嘅话咧，其实就人是可以定一点的，而且可以集中精神在路边的情况，是不是？ 同埋我觉得错了就由他错，即是你行错路 對了，對了， 就无谓夹硬这样去， 不要胡乱cut线， 情 愿兜多个大圈，有时候都是成日在晨光那里讲的，有时候你就算可能用了一点时间去兜了个圈，但是你换来的是一个安全的话，其实就真的值得的， 是的，即是生命是最可贵的， 没错，生命时间是大家要好好地把握啊！呢啲 系啦，就系、是、啦。不过好啦，即系讲完呢个沉重嘅嘢之后咧，都讲翻少少好消息俾大家听， 轻松少少啦， 轻松少少啦，系啦。咁咧就系咧，即系之前都有讲噶啦，就系咧呢个搭巴士长者免费啊。 记得 咧，继续再提下各位长者啊。 系 咁，今个礼拜咧就20号， 净 系 听 日啫， 听日 得听日一日系啦。就點解咁得意咧？今個禮拜咧，佢就唔係禮拜六日都有，佢淨係聽日20号咧，長者搭九巴過海線就免費啫。 哦，聽日 係啦，淨係過海啊，聽日啊，咁都係嗰個玩法啦，就係嘟卡啦上車，然後咧10至30日內就去攞翻錢咁樣。 就去嗰啲八達通機嗰度嘟翻咁樣。 係啦，咁點解今個禮拜21号冇咧？咁呢個咧就係因為21号咧就係長者日，咁嗰一日咧就好多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有免費嘅。咁首先咧九巴咧就會係長者方面咧就可以全線免費啦。唔止系过海，咁啊搭任何都得啦。除咗 即系礼拜六日，其实本身长者过海都已经系免费啦。 系啦，系啦，咁啊，只不过咧礼拜日咧就咁巧系长者日啦。 系 咁，但系咧就即系得两条路线唔得啫，就系嗰两条豪华巴士路线， P960 同埋P968唔得嘅。咁另外咧就搭其他新巴啦、城巴啦、新大屿山巴士、新渡轮、天星小轮、珀丽湾客运啦、港九小轮、电车、绿色专线小巴啦，同埋咧呢一个港铁啊，都系免费噶，到时候。 哇！ 星期日系啊，长者啫，不过吓系啊，呆咗我见到 系绿色小巴都免费啊， 系啊， 好好喎， 呢个真系长者嘅福利啊。 咁啊，即係各位長者今個禮拜日咧，直頭唔使去搭巴士啦，淨係可以搭咩都得啦， 搭咩都得啦， 係啦，想去邊就去邊啊，唔止過海啊，因為 係啊，周圍嘟嘟嘟嘟嘟，係啊，我入閘我出閘，我入閘我出閘， 係啦，咁 少啫呢個， 係咯，好阻礙人嘅喎。不過我真係琴日真係咁咧，你講兩講咧，我真係又入閘入極都入唔到啊！喺樂富站嗰度咧，我唔知係我張八達通卡壞咗定點樣咧，我嘟咗起碼嗰度五部入閘機咧，五部都入唔到閘。 哦，卡嘅脾氣都跟人嘅。 是咩？我好脾气噶、哦， 你是好脾气， 点解唔得嘅？咁样 系咯， 系咁咪算啦。唯有揾呢个客户嗰个服务员去负责， 系 帮手咯，咁样咯。 OK 嘅吓，咁啊而家冇嘢就 OK 啦吓。 系啦，冇嘢吓。 好，咁啊礼拜六日嘅时间，星期六咧就长者就过海就免费啦，星期日就长者日啦。咁啊，大部分嘅交通工具咧都系长者搭嘅时候系可以免费嘅。 系啦， 咁啊留意住啦 吓。长者啦，系啦， 长者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找些地方搭下车去一起开心心过一个周末啦。 好啦。 唔该晒 Toby， 唔该晒。今日天气方面问一问澳先，今日有冇啲咩特别天气上面嘅提醒啊？ 喂，有啊，小白早晨啦，系啊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 今日个天气麻麻地，冇今个礼拜其他日子咁好喎。咁有少少一层嗰啲烟霞咁样啊，竟然系咁啊。 系。 咁灰蒙蒙少少咯。咁你话？是咪超級唔天朗氣清啊？係咪偶遇啊？咁又未至於嘅。不過即係個能見度就冇早兩日咁好啦。 能見度好似麻麻地嗰個，我懷疑係 PM 嚟嘅，因為我見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都辣到去中啊，即係二至四咁樣咧。 係啊，講得冇錯啊，即係小白嗰個數據咯。 你隻眼有冇睇錯咧？係咪？ 係啊，抹一抹副眼鏡再睇多次。 係啊， 都係蒙嘅。 係啦，因為你隻眼已經等於嗰個環境嗰個毒素啊，好犀利啊！ 啊，喂。呢、這個位置突然間又收唔到， 係啊， 依家好翻啲咯， 係啦、啊，收到啦，收到， 怪怪，依家應該好啲咧，係收到收唔到，唔係講彩數，正所謂，因為琴日咧，我哋有啲電台嘅 program 咧，咁咪上咗去我哋廣播大廈入面嘅天台嗰度進行嘅， 係啊， 我見到啊天怡啊、賓臣啊、甚或乎其中一個嘉賓咁啊，唔開佢嘅名啊，估計都要帶點神秘感嘅咁樣，有位歌手朋友都將張相咧擺咗喺 IG 啦。喂，好靚喎，即係影到個 background 呢，即係最好嘅 backdrop 係咩？獅子山。 梗係啦。 靚到不得之了啊，咁所以琴日好天氣，今日就冇琴日咁天朗氣清，不過唔緊要嘅，咁啊 ,Happy Friday 迎來禮拜六日嘅假期啦，心情都要 keep 住靚 ,keep 住好啊，天氣唔靚自己都要扮靚啲，咁啊即係穿下啲靚衫啦，我下個禮拜大把穿靚衫嘅機會， 係啊， 轉涼啦，轉涼啦，等啲女士們可能會要穿搭一下，或者有啲唔同嘅叫做著衫嘅方法啦。 啊、 下個禮拜有冇啲靚嘢睇下 啊？係啊，加多件冷衫都唔怕熱啊嘛，下個禮拜。 冇错冇错，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唔该。 好，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6度左右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周末期间天气咧都系温暖，下星期一咁啊北风就会增强，日间显著转凉。星期二、星期三早上市区气温咧会降至到16度左右，新界再低到两三度，哦，即系新界都有机会去到13度啊。下个星期嘅时候。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系属于二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早上嘅时候，我哋一齐咧上一上一堂晨光大学堂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嗱，佳哥，我记得以前咧，你曾经有提过一样嘢叫做打照嘅，系乜东东嚟嘅咧？ 打照咧，嗱咁样嘅，如果我哋研究香港嘅文化，唔好话香港啦，即系我哋华人社会嘅民间风俗啦，咁样，其实离唔开四个大范畴啊，就系节日、神诞、庆典同埋打照。 好难区分啊！我觉得呢四样嘢。 嗱，节日好简单啦，即系我哋嘅咩重阳节啊、清明节咁样啦，系嘛？跟住神诞啦， 即系佛诞啊嗰啲啊， 黄大仙诞啦、佛诞啦咁样啦。好啦，庆典咧咩咧？即系譬如话我哋，譬如有啲祖宗山佛，即系围村啦吓，祖宗山佛重修完咗，咁啊要拜山嘅，我哋叫元山。元山系一个喜庆日子嚟嘅，咁啊庆典啦。譬如话一间祠堂佢上梁。 中間嗰條梁上梁係要請南無師傅嚟念經嘅慶典嚟嘅，或者個祠堂重修進火，又係慶典嚟嘅，咪慶咯。好啦，照都係類似，都係一啲民間嘅慶祝活動。但係佢特色就係咩咧？就係佢好罕見，同慶都差唔多。但係咧，佢係要揾南無師傅，即係揾一啲所謂嘅宗教人士去誦經、去唸經。而照咧，一般因為照係道教。是道教想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都是道士找道士去做的。咁、打照呢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他多谢上天的神灵、在这段时间里面照顾了我们，令到我们合村合境平安。好啦，咁于是乎呢我打一场照既有祈福亦都有答谢。咁的意思。咁由于照呢要是使好多钱的。咁所以一般嘅地方打照咧，就唔能夠話好似長洲太平先至好年年做嘅、因為長洲係虛，好多老闆佢哋個財力能夠即係俾得起起錢。但如果一條農村耕田啫嘛，邊有咁多錢啫？ 你人一隻豬一隻牛啫，可能係 都慘嘅大佬，係咪啊？於是乎咧，要一個周期，而呢個周期咧就十年又有，五年又有。六十年都有，就咁样，咁咪叫做打照咯。 咁所以系咪越隔得耐，大家就越可以储得多咧？ 佢又唔会因为钱嘅问题咧而令到个周期长短嘅、最紧要咧就系佢有神心啦，即系佢觉得喂呢段时间我哋需要令到个地方即系进入一个新嘅一个叫做咩循环。因为打照咧，如果我哋讲得即系而家用而家嘅解释咧，其实一个新循环嘅开始。我由打照嗰日开始，打完照啦。呢、这個社區進入一個新嘅循環，去到尾咯，舊舊地咯，我又打多次照，又嚟進入一個新循環，即係食多啲補品，啊，去咁上下，已經發覺大家謝謝你咯，喂，飲翻樽咩健啊，咩牛啊嗰啲，補充下體力。就是咁嘅意思。 咁会唔会系因应住，譬如我当一条村咁计啦，嗰条村好似呢几年咧诸事不顺，我样样嘢都头头碰着黑，跟住之后就会，不如打个照啦，咁会唔会系咁噶？ 嗱，照嘅最早嘅出现可能系因为咁样，但系咧，如果当佢出现咗之后咧，打照咧，通常嚟讲都会定咗日期，唔会话突然间中间杀出嚟嘅，真系好麻烦嘅。咁咧就其实咁民间有好多变奏嘅啫，咁佢。加啲其他嘅唔同嘅法會，幫助地方啫嘛，即係譬如話突然間佢需要做一堂嘅，所以嗰啲叫做祈福咁樣就唔一定要太平清照啊咁樣嘅咁樣咯。啊，講起打照啫，其實照有好多種噶，咁我漏咗唔記得講。嗱，香港打照咧，咁一般嚟講，我成日聽我話太平清照啦，但其實仲有兩種喎，都係叫照喎，一種叫咩咧？紅文清照。红边个红呢？洪水个红，都大咁解。大者嘛，声如洪钟啊嘛，乜大钟啊嘛。洪文清照，洪文清照系咩家伙呢？喺新界嘅一啲南无师傅个嗰个解法里面嚟讲咧，即系做一晚嘅烧衣。呢、這个照咧系做一日一晚，两日一晚。就叫做洪文清照。咁喺里边嚟讲咧，呢、這个照会里边嚟讲咧，就。唔需要將嗰本，唔需要貼一張龍虎榜出嚟嘅，只係需要咩咧？係做一場祭優法事，祭優即係類似係做魚腩咁樣，不過佢啲唔係魚腩，唔會話有仙人嗰啲牌擺出嚟嘅。燒衣點解啊？就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啦。咦？突然間我呢排我社區覺得好似唔係咁順利喎，咁我做場紅文清照啦。點解咧？因為以前啲人認為嗰、那個社區覺得唔順利，可能係一啲幽靈啊，一啲幽魂。佢哋唔安樂，佢梗要俾啲提示你， 係即係唔該幫幫手啦。 冇錯啦，佢要俾啲息怒你，即係俾啲提示你，話俾你聽，喂，你要做啲嘢，安撫下大家咯咁樣。咁你咪做啲啊。咁呢啲叫做紅文清照。咁、香港嚟講，而家大約有四個咯，仲有四條村係叫做紅文清照。 係咪都係圍村嗰啲圍多咧？ 係三條係圍村，一條係平洲。平洲每年嘅天后誕嘅前夕係會做紅文清照。而圍村咧就有順風圍啦。橋頭圍啦，同埋呢一個新田鄉，新田啊，姓文嘅家族，咁佢都會隔一段時間就會做一次紅文清照咁樣咯。咁嗱，呢個叫紅文清照啊，仲有一個就叫做安龍清照。安府 嗰啲名好勁啊，全部都 主要聽出嚟好，聽出嚟都好開心。係咯，安龍即係咧，古人相信有龍脈呢回事嘅。 咁咧安龙咧，其实一有咩咧就安抚啊，令佢安心啊，咁嘅意思啦。安龙就咁解，或者系处理一条龙脉啊，即系令佢更加活跃啊，有咁嘅意思啦。安龙星照咧就嗰堂法会咧，就系令到嗰个地方嗰个龙脉重新活泼起上嚟。令到嗰个地方更重新咧就系精神啲，嗰啲生气又劲啲，安抚嗰条龙脉之后就会咁样。而香港个安龙星照一般嚟讲咧。是客家人的村，或者客家的社区先至会做的。 是 啦，就这样咯。譬如说井兰树啦，井兰树就在清水湾道入去，旁边有一条，左手边会有一条客家村，姓邱的。他们30年会做一次安龙清照。是啦。另外譬如说这个西贡啦，西贡的高楼湾啦，高楼湾啦，譬如说吉澳啦，吉澳啦。咁呢啲都會做安龙清照， 系啦，咁有冇話咧？嗱，太平清照我哋就大家都知啦，好多人入去參觀啊，去睇咁樣啦。咁頭先講嘅呢啲洪文清照啊、安龙清照咧，有冇其他人去外訪啊、圍觀噶？ 或者有啦，最主要以前咧，講真啦，喺嗰個互聯網冇咁先，即係而家咁犀利嘅時候啦，咁呢啲消息。就出面都人唔係好多人知啊。但係由於係互聯網啦，有面書啊，諸如此類啲嘢啦，啲個人嗰啲依軟件啦。咁呢十幾廿年咧，就吸引咗好多啲咩咧？即係愛好鄉村風俗啦，愛好民間風俗啦， 即係好似街哥你咁啦。 愛好啲探討呢啲奇風異俗啦。想了解多啲香港嘅真實面貌啦，為鄉村嘅風俗嘅人咧，咁佢咪慕名。如果佢知道咗有嗰個時間嘅，慕名入去睇下咯。 又可以歡迎嘅，真係。 歡迎，其實理論上係歡迎嘅。鄉村人其實佢哋都好喜歡人哋了解佢哋嗰個傳統風俗。因為佢哋認為呢啲傳統風俗喺佢哋今時今日仍然能夠保存到咧，係佢哋一種光榮嚟嘅，唔容易㗎。係啊，唔容易㗎，因為你要唔單止時間、金錢，你要擺好多嘢心機落去㗎。所以如果能夠仍然一條舊鄉村。幾百年歷史，而能夠將佢呢個傳統仍然遺留到落嚟，今時今日咧，其實係一種光榮嚟嘅。所以佢都好喜歡啲人咧，即係去了解多啲，留翻多啲資料咁樣嘅。 所以如果有興趣，可以睇下啲圖片啊，或者睇下啲片段嘅話，都可以上網睇下嘅。 我而家擺好多人，擺好多人啊，有好多啲面書啊，都擺咗啲資料噶啦，基本上都好普及下嘅，即係嗰個。開放咗，大家開放咗咁咪多啲知道，了解多啲香港嘅嘢咯。咁以前咧交通又唔方便，資訊又更加，條鄉村做咗咁多嘢都唔知道，其實呢啲係寶嚟嘅，喺眼中係寶嚟。 好啦，咁今朝咧就聽阿佳哥繪形繪聲講住咁多先啊。 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邊嘅事，可以點？ 聽晨光第一線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25啦吓，咁啊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要睇下出边有冇抄牌，点解咧？喂，睇翻咧，警方方面喺屯门区咧都有啲执法嘅行动。今个礼拜啫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咧连续两日咧打击违泊啊嘅行动啦，行动入边咧。发出咗两日之间啊，1622张定额嘅告票啊！ 而家咧，我见到好多即系执法人员咧执法嘅时候，特别对于一啲咧就系违法泊车咧，其实见到佢哋嘅步骤好简单。你一系见到哇呢架车摆咗喺呢度唔啱，影相先。影完相之后咧，咁佢哋有啲装置啦，我都系离远睇，我冇细睇啦。有啲装置就可以扫一扫 QR code， 咁跟住就已经可以咧就系列印一张咧嗰个定额告票啦， 一分钟到啦， 好快， 炒一张牌一分钟 系啦。咁同埋的而且确近呢几个星期，唔知阿 O 都冇留意到嗰个执法咧都几严啊， 系派下圣诞礼物先。 系先发 圣诞卡， 圣诞卡先咁。咁我哋呢个梗系搞下 get 啦。咁你无端端冇一张三百二都系 OK，、 啊、 你两张三张哇，成千蚊噶， 成千蚊噶啦。 我只不过 食咗佢好过啊， 系啦。即系我只不过觉得，即系作为收音机嘅听众或者啲司机大佬有啲肉赤啫。咁、你唔想肉赤就即系合法地泊车啦，系啊，揾标位啦。咁依家都有好多，譬如入标二呢啲 app 啦，即系政府搞出嚟诶运输署个 app 咧。咁不过咧用呢啲app 咧，偶尔咧都会有失灵噶嘛，即系同人一样，人有阵时都会失灵、啊。 你有冇试过用呢、這个诶呢、這个软件咧，系揾到车位啊？ 有， 都真系揾到 嘅。系啦，喺湾仔都真系有咁样而揾到过车位，而佢有个逐标功能噶嘛。 系啦， 即系佢可以俾你添标咁样啦，添标定咁样，其实就系再。即係加多半個鐘好，一個鐘好啦。不過咧，有一次有個得意嘅經驗咧，可以用兩分鐘時間，短短地同收音機聽眾分享。因為佢嗰個咧撳入去嗰個電子錶咧，有陣時撳下咧，佢輕咗機啊。咁、 哦、 咧， 我又冇試過。 嗱，你好驚啦，因為輕咗機之後咧， 你揾唔翻個曲啊嘛。 唔係你揾唔翻個車位 啊。 有陣時有啲旺區，譬如旺角咁先算啦，即係可能小白熟啲。一個車位係咪？一位难求啊， 系啊， 你揾到个位，好开心啦，谂住啊要买嘢，买玩具，买波鞋咁样咪啊，用呢个手机入标二嗰啲，咁谂住嘟一嘟佢，跟住仲可以行远少少添，或者行耐少少添，咁谁不知咧，你想嘟个 QR code 嘅时候咧，佢入边咧有啲 bug 啊，即系或者有啲错误嘢出咗嚟啦。咁你好嬲嘅，因为哇咁难得先俾你揾到个车位，唔系嘛？唔俾我泊车，其实唔系嘅。我自己实际嘅经验咧，下边咧有个联络嘅电话嘅，你可以打翻去嗰个联络电话，或者你上网揾翻呢个入标二嗰个电话，咁你打去，咁同嗰啲工作人员讲，你话啊，我而家咧喺边个位嗰度，你哋个标咧就坏咗啦，或者有啲故障啦。咁第一你派人嚟修理，第二咧我如果泊咗。在度会唔会俾人抄牌？咁佢就话唔会，只要你 mark 低咗，你 mark 低咗自己拍咗喺度，而引证到自己入咗标，或者就算未入标，佢都有一个钟头到少少嘅一啲宽限期俾你嘅。 系， 咁你记得做咗呢个步骤先，咁样咯，哦、就往而不利啦。 大家留意住啦吓。 今日系11月19日，星期五，农历10月15。適宜祭祀、沐浴、出行，如是物取。 收到，今日小心啲好。 唔使咁紧张。今日忌开始动土、破土、行丧、安葬。 知道，留意多啲先。 留意多啲其他事啦。今日都系。世界厕所日， 我会提高卫生意识，安全处理排泄物，避免细菌散播。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架九巴在大围翻侧，一死11人伤，其中两名伤者情况严重，7人情况稳定。事发喺昨晚11:00多，警方话涉事嘅88K 九巴由火炭进景园开往大围显径巴士总站，驶至大埔公路大围段同青沙公路交界嘅时候，怀疑行错路，之后铲上石膊翻侧。一名37岁男子头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死亡。58岁嘅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会循多个方向调查，包括司机精神健康状况、巴士车速、路面交通情况等，又会检取巴士嘅摄录系统以及黑匣。九巴表示，涉事车长入职18年，自2015年起有驾驶嗰条路线嘅经验。又話嗰名車長年初涉及一宗與輕型貨車相撞的輕微意外，公司已經提供輔助訓練並且已經完成。小豪灣污水處理廠昨日有4名工人一度被困污水井，其中一名女子死亡，一人危殆，2人嚴重。警方說案件列作工業意外， 46岁死者的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消防表示，污水井深大约是8米，拯救的时候面对困难，包括井口狭窄、视野低、水位亦都可能急速上升。渠务署话已经要求承建商即时停工，检视现有安全措施。劳工署就话会调查意外原因。在迪拜举行的硬地滚球亚洲及大洋洲锦标赛，港队率先在个人赛取得三金一银三铜的佳绩。梁玉荣在男子 BC 四级个人赛以全胜姿态夺金。在女子 BC 四级个人赛，张元决赛5-1轻取泰国代表，同样以全胜姿态夺金。另一个女将郭海莹在 BC 二级个人赛的决赛4-3险胜南韩对手泽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显著转凉。星期二和三朝早的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坏车阻路，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坏车，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对出。咁喺干诺道西，因为有紧急维修，干诺道西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嘅慢线咧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天后庙那段挤塞，车龙去到丽港城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宝林北路来回方向，近住翠林路那段挤塞，咁去秀茂坪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啲，排到落去宝康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那段就行车缓慢，车龙去到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呢啲嘢点会关我事啊？我咁后生。 卫生署调查发现啊，有好多年龄介乎于15岁至到84岁嘅人士患有高血压，所以唔关年龄事噶。 我有均衡饮食噶，一日三餐嘅外卖我都一定食晒嘅。 咁咪有机会摄取过量盐分咯。 但系你望下我，又冇病又冇痛，我点会有问题啊？ 高血压一般系冇症状噶。 啊！ 想知点样预防高血压，就要听住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咩健康纲》节目时段内嘅大城。小故事啦。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急不及待啊！即刻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啊！体坛一周大事回顾。 咁啊，讲翻咧，如果你香港嘅选手啊，其实今个星期咧都有啲例如空手道啊，咁啊刘慕常啦，咁啊佢夏天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帮香港咧就争取到咧就系呢个同东京奥运嘅铜牌啦。咁啊，事隔几个月之后咧，再度咧就系出战啦。咁啊，亦都咧喺杜拜举行嘅世界空手道锦标赛咧就会登场啊吓。咁啊，上届世锦赛咧就系夺得铜牌嘅，咁啊创下咗咧就系港队历史上最好嘅成绩。咁啊，最近咧佢去咗边咧咁样？咁啊，梗系唔系偷懒啦， 继续比赛啦。 系啦，咁啊，同埋去咗呢个美国嘅马尼嗰度咧，咁啊积极咧就备战嘅，咁啊期望啊可以突破咧就上一届嘅成绩嘅。咁我哋梗系会继续撑佢啦。其实佢之前嘅时候啦，都有曾经拉伤过咧就大腿嘅肌肉嘅。 系、 啦，咁啊亦都希望佢即系好翻，咁啊重拾呢一个嘅即系最好嘅状态啊吓。啊！佢哥哥咧，其實嗰個即係叫做比賽嘅戰績咧，都一樣相當之唔錯啊！嚇，好咁啊！另外咧，除咗係講空手道之外咧，羽毛球方面啦，咁啊，今日19号啦，咁啊，尋日18号嘅時間咧，就喺印尼大師賽以直落兩局咧，就贏咗日本嘅道邊選手，咁啊晉級咧就男單嘅八強，咁啊而兩隊嘅混雙組合啊，鄧俊文、謝影雪以及咧就張德正同埋吳詠容咧，咁啊亦都咧就有唔同嘅出線啦，咁啊前者就反勝晉級，後者咧就慘遭咧就逆轉咧就出局嘅，咁啊。羽毛球呢，我发觉近呢几年 是 香港嘅成绩都真係又唔错喎。 打得几好啊，香港开始步向即係喺个有限嘅空间一啲小球呢就越打越好，譬如乒乓波啦，譬如羽毛球啦，其实早几年呢琴日小白你都有提到譬如壁球。 壁球其实我觉得壁球真係可以好发展，而且最好嗱，如果香港其實壁球香港都唔錯啊，係 啊 係 啊。 如果做埋呢個叫做奧運嘅項目咧， 不過我又喺度諗國際間嘅認受性又冇我自己想象中幾高，因為我譬如去啲體育場館咧，香港都好多壁球場噶嘛， 好多啊， 即係你有玻璃嗰啲就係壁球場啦、可以咁講。 係啊， 另外咧細個譬如去南華會游水咧，都見到個咁多人打壁球嘅， 一辣噶嘛，香港啲壁球場一辣噶。 我以為好流行，好 popular 添，之後仲同屋企人講我細個都想打啲壁球，因為好大嘅聲啊，啪啪啪咁樣。但我又好奇怪一樣嘢，點解個波唔會打爆啲玻璃啊嘛？我哋細個僆仔踢波。成日都覺得哇，好驚爆玻璃啊！整爛咗禮堂嗰啲玻璃咧，阿神父落嚟鬧啊咁樣啊，剩啊咁樣噶嘛。咁但係嗰個波咧，壁球個波咧，好似打極都唔會爛嘅喎，周邊啲嘢。 係啊， 同埋佢哋好大力噶嘛。 係啊， 好 大力， 超大力，即係 同呢個 草咧波抽落去， 個點即係顏色咧，亦都有分咗佢哋嗰個嘅級數嘅。咁通常如果我真係覺得咧，如果壁球場嗰啲玻璃會爛咧，都係因為塊拍。崩咗落去嘅啫， 可能係咁啊，所以好厲害啦。咁希望即係有關方面都推廣下呢啲壁球嘅活動，我覺得幾好睇啊， 幾好啊。咁另外咧就係桌球咯，啱啊，要講下桌球啦。咁之前都提過咧，就係吳安兒啊，香港嘅四眼 Q 後啦，咁就好努力咁備戰啊。咁佢前嗰幾日咧，我仲記得佢生日添啊。 哦， 同佢講翻佢 Happy Birthday 啊，要 Happy Birthday。 係啦，咁之前嘅時候咧，我見佢自己個社交平台啦，擺咗一張相。就係同奧蘇利雲咧就一齊練習， 哦、 哇！呢、這個真係難，其實係佢自己夢寐以求嘅一個 火箭奧蘇利雲， 真係揾到奧蘇利雲同佢練波喎、 哦。奧蘇利雲咧點解叫火箭呢？因為好快就已經達到147啊，即係佢哋最高嘅度數啦， 夠贏波真係 英式桌球，好厲害，好厲害。 係啊，嗱，佢自己就話到啦，其實喺11月初嘅時候啦，咁啊即係打電話俾奧蘇利雲啦，有機會打到俾 咁容易打俾奧蘇利雲嘅， 所以係一個機會嚟嘅。好啦，不足兩個星期咧，可能喺電話嗰度邀請佢啊，不如我哋一齊練波咁樣。Say yes, let's play together, 咁 样系咁啊 ，go go go 咁样，咁于是乎咧，真系上演咗一幕咧，奥苏利云同阿四眼 Q 啊吴安儿咧就一齐打下呢一个嘅桌球啦吓，咁期望咧喺奥苏身上咧就 学嘢啊，偷下试啊， 系啦，如何火箭，如何快速地咧就 KO 对手， 系 咁吴安而家都开始咧就会参加啲男子组嘅界别比赛啦，绝对咧系香港即系桌球选手向运动员嚟讲系光荣啊吓， 系仲好后生啫，有。排打， 梗系啦，梗系啦。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过何诗培啦，何诗培咧咁啊喺国际游泳联赛嗰度啦，咁啊都要睇翻啲成绩噶。喺200米嗰度咧，简直系愈强愈强啊！哇，除咗咧就系又攞到第一之外啦，咁啊亦都帮自己嘅泳会成绩咧做得相当之好啊吓。 系， 咁啊攞走咗咧就100米自由泳以及咧就200米自由泳嘅冠军。咁啊其中咧就见到佢咧系更加录得咧就系3个季度啊，总共14场200米。 米自由赛全胜嘅纪录啊！ 好游得啊，何诗， 好游得啊！咁啊，佢更加系头先即系上个星期都讲过啦，佢系已经系泳会嘅主将啦。咁佢喺奥运嗰度咧，咁啊已经攞咗两面嘅银牌啦。咁啊，其实佢之前咧曾经亦都咧就系休息过，咁啊其后咧亦都即系去咗欧洲啊等等唔同嘅地方嗰度咧练习以及咧就比赛嘅。咁啊累积啦，咁啊之前几日嘅成绩啦，咁啊何诗培咧就以三个嘅个人赛冠军，咁啊并且兼得咧就四百嘅自由泳冠军，同埋一个嘅接力冠军，咁啊即系4×100嘅自由泳啊，录得咧就53.5分，咁啊排喺呢个 MVP 榜排名第四，咁啊希望佢咧就可以个排名更加高，直头攞埋个 MVP， 厉害厉害啊！嗱，讲开呢一个咧，咁啊阿维港道海泳啦，都可以报名啦。 系， 虽然你话冇游得何诗培咁快，都明嘅，系咪先？ 参与嘅赢咩？ 如果你游得咁快，你去参加奥运啦，系咪先？ 系咪？ 去攞牌啦！ 我去行山都唔系谂住比赛赢，边会赢到啊？ 系有阵时参与个过程咧，都好值得去享受嘅。 系啊， 不过记得啦，即系如果你话维港道海泳或者琴日用多少少篇幅去讲嘅单车节咧，你都打晒疫苗啊，咁啊做完检测啊，咁你先好去比赛咯。同埋咧都要抽签嘅，唔系话你想参加就参加，因为即系啲名额都真系好有限嘅。譬如单车节咁样，得3000个名额，即系得3000部单车可以踩，咁由水嗰个又系好似得千零个名额，即系得千零个人可以游渡海泳咁样，或者维港泳啦、叫做。咁如果你话喂抽唔到咁点啊？冇计啦，去翻康文署场地一啲泳池嗰度游翻差唔多啦。 系啦，咁不过喺香港做运动员咧系辛苦嘅，系啦，咁亦都即系要有屋企人嘅支持啦，即係譬如好似林武常咁，嗱咁佢世錦賽而家勇闖呢個銅牌戰啦，雖然就入唔到入去呢個冠軍戰啦，咁但係都係銅牌戰，其實都非常之難得 好嘅成績。 屋企人嘅支持咧係好難，因為香港咧讀書嘅氛圍實在太強， 係咪啊？ 大家都會將呢個成績咧一定係擺咗學業擺咗第一線嘅。咁如果你同個家長講，喂，佢不如運動先啦咁樣，其實係要全家人一齊咧去支持件事， 即係好難嘅。譬如你見打劍嗰一位啦，係張家朗， 張家朗 係咪先？咁佢都係要半途要離開一下學業先， 係啊， 全職去打劍，咁咪有個獎牌咯，係咪先？打到個金牌翻嚟咯。咁依家我哋結果論，梗係覺得哇，有金牌好勁好勁啊！咁但係調翻。翻转头喺个过程之中，如果佢爹哋妈咪唔系运动员出身，可能都未必会愿意去俾佢选择咗参加运动项目咯。 系啊， 因为佢爸爸都系打篮球噶嘛，都知道。哦，转个角度，不如睇下澳职方面开锣啦吓。 好啊， 澳洲波今日开锣啦，4:00有一场啊。咁今年咧，澳职都有个亮点、哦，球星啊，史道列治咧加盟咗柏斯光辉、哦，即系呢一位咧效力过咧曼城啦，同埋车路士同埋利物浦咧，即系攻入啊人生超过100球嘅球员啦，咁啊亦都系一大嘅看头嚟嘅，咁啊你话J League就已经暂时呢一季又收一收 lead 先啦，咁啊韩 K 都好似系啊，即系K League 都好似系收一收 lead， 咁你话晏昼想睇场波 Happy Friday 下，咁啊唯有靠澳职联啦接力啊吓，咁啊你话喂除咗澳职呢啲，喂冇英超咁好睇，明白嘅，英超咧礼拜六咧仲有几场啊，大战连场，包括咧。李斯特城啊，对车路士啊，喂，李城对车路士呢场咧， 好睇喎， 系啊，免费波嚟嘅， 免费波嚟噶， 系啊，可以喺免费嘅电视台去留意一下啦，仲要8:30就开始，喂，其实几好，我觉得， 系咯， 时间好，嗱，8:30开波，你又可以睇， 你 同啲 friend 人睇得，晏 少少食饭都得噶， 系啊，应该 系食饭， 应该系食完饭，8:30呢啲时间咧就系食下花生，饮下啤酒，咁你即系有阵时健身都系咁啦，你一日系 cheat day 嚟噶嘛，即系叫做告赏自己或者呃下自己嘅身體。睇啊！你唔好以为自己嘅身体即系好叻仔先啦。有阵时有一两日咧食肥半少少 OK 嘅，另外嗰5日咧就做翻 妆啦， 或者减一减。 人咧大咗嘅时候咧，新陈代谢慢。其实唔系净系我哋呢啲嘅，一运动员都系。你见英超嗰啲，其实佢哋有啲年纪大都唔粗咧。 系啊， 哇！你个零两个星期已经见 佢翻系嘛？ 可能佢哋即系嗰啲啤酒文化又强啦。 系啊系啊，都关事啊。喂，有两场大波嘅，咩、 啊、 叫大波咧？大战连场，除咗咧8:30礼拜六嘅李斯特城对依家英。超第一位嘅车路士啦，咁仲有啊1:30咧就利物浦对阿仙奴啊，利物浦主场就会对阿仙奴啊，利物浦第四位，阿仙奴第五位啊，咁啊曼联就第六位咧，作客屈福特咧都系喺礼拜六咧上演嘅，呢啲都系一啲重要嘅戏码啦，即系关于足球方面嘅重要戏码。 系啊， 如果你中意睇咧，又可以 系啊 捕捉一下。 如果喺英超嘅排行榜嗰度，会望下望下咧，其实

喂，今日好想同大家讲呢一个，特别系钟哥啦，即系经历咗一两日啦。其实呢个 trailer 咧，真系好多人去点击啦，有机会啊，又再刷新一个历史记录啦，就系、是、成为咧最多人点击啊，即系喺呢个 YouTube 上边最多人点击嘅一个电影嘅宣传。片即系 trailer 啦，上次已经佢第一集嘅即系对上一条宣传片已经成为咗一个历史噶啦。今次有机会再刷新，因为再加多好多唔同嘅元素，同埋再揭示多啲啊，究竟啊十二月上紧呢个蜘蛛侠咧，究竟个内容系啲咩？我先问下钟哥先， 你唔使问我，我见到 Kitty 落车啦，已经 佢OK 啊，佢系比较中意蜘蛛侠噶嘛。 我话你听啊， 点啊？ 男人讲呢啲嘢啊，你都要扮识啊。 系啊， 我唔要扮唔识， 系咩？ 等我哋有得发挥 投入，系啊，有得發揮嘛？ 但我想問一下你先啦，阿橫掂問開你，你中唔中意蜘蛛俠呢個角色？ 蜘蛛俠我覺得 經歷咗三代，你係睇邊一代嘅啦嚇？ 你肯定我答到呢條咁難嘅問題， 係咩？ 我真係唔知佢經歷咗幾多代。 你唔知咩？ 但我 Emma Stone 你都知啦 ，Emma Stone 咪第二代咯。 Emma Stone 係蜘蛛俇咩？ 同 Garfield。即是他做蜘蛛俠的女朋友啊。 我冇睇喎。 你冇睇添 啊。我真冇睇 喎。喔。都拍咗两集。 蜘蛛俠其实都几好睇啊，一日引诱唔到你睇系咪？ 我冇特别睇囉，但我有时即係喺其他戏呢，佢咪间唔少会出现一下咁样嘅。咁我觉得佢几得意嘅。同埋有时嗱你问我，我讲你又笑我。 唔係我冇笑啊。 同埋 呢 我 记 得有一 个 系一个系年轻嘅。 系啊， 即系年，即系定系通常佢 依家嗰个咪 年 轻，佢通常都系年轻嘅，因为个故事设定咧，蜘蛛侠系皇后区嘅一个小子嚟嘅， 系咯系咯系咯，咁我觉得几有趣嘅， 系几有趣，多谢你，好好啊，个钟哥咪 拍 得 好丰富， 系啊，又拍得好丰富，因为人物多元化啊嘛，系咪先？又有好多 我问你化妆啲嘢啊， 系啊，有电魔啊，有杀人啊， 讲化妆啊，到我哋落车， 系啊，即系每人有自己叻嘅嘢，系咪先？咁啊，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想阿钟哥讲下啦， 咩啊？ 即系 Marvel 嘅作品啦，咁蜘蛛侠嚟紧即系十二月应该都大行其道噶啦。我估咧其他戏院咧都唔敢排其他作品嘅。 等我去睇完之后翻嚟讲先。 好，等你讲呢一个。 你未必明白、啊，可能 点解啊？ 系起码移民过，应该移民过。 系咯， 永恒族，永恒族啦，而家老 细。 系永恒族独立故事嚟噶嘛？我成日都话。 系佢嚟紧会有关系噶嘛？ 哦，但系蜘蛛侠如果你嗰啲角色你唔知佢嗰啲前尘往事、恩恩怨怨咧，你就系知道坏角色同。好角色咯， 不過就話我講到話呢一個嘅宣傳短片啫，即係個點擊已經咁高啦。咁其實佢都唔係話淨係咁樣講，佢有曬鋪排嘅。佢點樣鋪排呢？其實喺呢一個嘅宣傳片出嘅之前嗰一日， 係 已經出咗一條宣傳短片，就是、宣傳呢一條嘅宣傳短片。 幾勁啊！ 係 幾勁、啊， 佢就揾咗蜘蛛俠嗰三個主角， 係 啦，即係阿蜘蛛仔啦， 係啊 Tom 啦， 佢女朋友啦，同埋嗰個 係真實嘅女朋友。喂，我發覺咧啲蜘蛛俠咧，全部都同個。劇中嘅女主角要拍拖先得噶， 嗯，呢、這个唔知道啊， 又唔知 道，佢哋冇同我讲，我就唔信噶啦嘛。 系咩唔信 嘅嘢？ 你觉得系咩啊？觉得系烟幕嚟噶，系咪 宣传 嚟 嘅？ 咁另外佢好朋友三个咧就拍咗一条宣传片，就真系好似用啲智能电话拍嘅啫，好简单嘅，就系影住佢哋三个睇呢一条宣传片嘅反应， 哦， 就已经摆出嚟啦。咁净系见到佢哋三个，哇哇哇咁样嘅啫。跟住已經呢一條宣傳片已經好勁啦，即係嗰個好多人睇啦。咁跟住第二日咧，佢就出呢條正式嘅宣傳片。 哇！ 咁不過咧，喺呢條宣傳片出嗰個時間，我就覺得有啲得意嘅。係通常咧係一個月前啊嘛，即係一個月前咪啱咯。下個月嘅呢一日就做啦咁樣。咁但係咧，點解會喺永恆族仲上緊畫嘅時候會出呢一條短片？ 係啦， 係因為我就個心有呢個疑問嘅。點解咧？因為永恆族嗰個氣勢咧，好老實講。点都唔会及蜘蛛侠噶嘛？喺现阶段嚟讲，将来唔知啊。现阶段唔够噶嘛？你而家无端端套戏仲上紧画，你拱呢一个出嚟，咁你叫永恒族嗰度点算咧？点算咧？系咪先？ 虽然话平行时空啫，有一个蜘蛛侠做紧一个好人，一个蜘蛛侠做紧坏人啫。 你 都冇话 比较啊嘛？ 系啦，冇话自己打自己噶。我估咧，即系可能喺呢个漫威嘅创作室入边咧，其实都有啲山头主义嘅。咁啊，边个唔想成为威威啊？即系阿钟哥，你系老板，我同 Kitty 啊都会想啊，我又做个好成绩，跟住 Kitty 会觉得，除下 O 嗰啲成绩好一般啫嘛。 都未見過勁人係咪先？跟住你就做啲勁嘢 出嚟， 係咪先？ 不過呢個真係嘅，即係譬如話好多唔同地方啊，我做過唔同嘅機構都係咁樣嘅。 係 啊，你有啲嘢整出嚟啊， 係啊， 我就專登同期做嘅。 係啊， 係 啊， 即係擺明就要係對 著你係嘛？ 係啊，即係專登 自己先贏人，正所謂 就算 贏人先， 就算贏唔到你， 係 攤薄咗啊嘛。 係啊， 即係件事都即係將個注意力分薄咗， 搞一搞個局先啦。我就係咧 Spiderman 嘅。中粉 啦、啊！ 我記得咧，我第一二套咧 Toby 嘅時候已經同中哥合作，我同佢咧經歷咗三代蜘蛛俠啊！咁我真係 冇第二代， 第二代咩 ？Garfield 咩 ？Toby 嘅時候未識你咩？識你啦、 啊、！Toby 嘅第 last 嗰套， 最後一套識你 啊 ！Toby 係咁啊，係真係啊！ 最後 Toby 嗰套咧，即係第一代嘅蜘蛛俠啦，我哋咁樣稱啦。 幾耐啊？其實有冇橫跨十年啊？ 二千年咯， 二十年啦， 二十年 啊！由第一套開始啊，第一套 可能識咗二十年嘅咯咩？ 十幾年咯。 哦，唔系，但系佢第一， 我识咗佢十二三年啦，应该 就嚟14年啦， 就嚟14年， 就嚟14年啦。 好，恭喜恭喜恭喜，除咗恭喜， 好似佢今年反应弹啊， 哇， 摆落嚟啊 ，hea 少少啊， 佢话好嘢好嘢， 咪一路睇一路睇啊， 自带机锋啊，我睇到你， 阿 Kitty 个头啊，好多个问路喺度啦，啊，你哋讲紧咩咧？ 我讲翻蜘蛛侠先，因为第一代嗰个就比较悲情啲嘅，第二代咧，因为用咗啲靓仔靓女啊嘛，又好似好睇啲，咁今集咧就去翻最年轻嗰个最初心嘅蜘蛛侠， 系啊，青春校园片啊嘛，最初系 啊系啊，我其实都觉得呢个角色咧，即系好多想法，因为佢系悲剧人物嚟噶嘛，即系佢又要即系无父无母啦，咁啊，即系又有 uncle、auntie 咁啊 ，uncle 每次都要死一次嘅，系咪先？每拍一次蜘蛛侠 Uncle Ben 都要， 唔系啊，今次咪冇拍咯， 佢想避开咗，因 为冇拍啦，已经 佢避开咗，因为唔想太悲， 因为大家都知啊，佢再拍都系咁啊，即系无谓再要嚟拍多次。 网络上边咧好多巴打咧就。揣測啦，啊，今次會唔會係呢個阿 Tom 做蜘蛛俠最後一回啊？鐘哥你點睇啊？ 嗱，如果根據即係我哋唔好根據個劇情啊，根據背後合約嘅原則， 係 佢就應該係最後一張約啦， 嗯， 應該完咗啦。但係你會唔會續簽就唔知啊？ 係啦， 但係佢簽咗六部應該出曬啦嘛， 嗯， 三套蜘蛛俠跟住出咗美國隊長三。然之後，嗰、那個 Endgame 同埋 Infinity War 六套咯，出曬㗎啦。 咁啊，即係 Kitty 其實仲有一個你要睇嘅亮點嘅，就有賓尼迪喺度啊嘛，係啊，知邊個啊 ？Doctor Strange 啊。 哦，咁我知啦。 哦，你識佢㗎嘛？ 我識啊 ，Doctor Strange 喎。 你中意佢？ 我覺得佢幾 講談唔上中意咯，女人都係談唔上中意咯，唔太討厭啦。 但 係 佢好有特色，我覺得佢好有特色。 佢係我近年 character， 佢係我近年最喜歡嘅演員頭三位之一。 啊、 近年最喜歡的演員， 因為是 Sherlock Holmes 嘛， 係就係佢啦，就係佢啦， 所以 我有睇嘅。 係啊，咁啊，即係大家 我終於答到嘴 了。係啊，我特登俾翻個 Doctor Strange 先 OK 啊，仲要你分清楚啊 ，Doctor Strange 嗰個 Van 咧，同埋永恆族嗰個人係兩個人嚟啊，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咗啦， 你記得翻？ 我俾人咩啫嘛？ 俾人誤導咗係嘛？ 誤導啫嘛， 係啊， 但係其實係真係有少少似，我唔會怪我自己。 邊度似啊？兩個 少少似 嗱，總之咧嘅电影是一个学科嚟嘅，有学分嘅。 嗱，不过咧， 我都未毕业，系啦，仲有好多师傅在。 即系当然咧，如果你话睇Marvel 嘅电影咧，好得意嘅。咁而家你又要睇埋佢嘅电视剧啦，因为电视剧又有同电影有联动噶嘛，你要睇埋一齐啦。好啦，咁多嘢加埋，究竟如果你从来冇睇过，或者好似 Kitty 咁样，系半途出家咁样睇咗，即系中间睇少少，点样去跟呢？咁使唔使話？喂，我要使唔使抽翻啲時間由頭睇多次先？嗱，呢個就係一個好尷尬嘅位啦。因為如果你由第一集第一套出，譬如我哋由《鋼鐵奇俠》第一集開始睇嘅，2008年開始睇到而家，咁我哋梗係跟到啦。如果唔係嘅話，咁應該點算呢？咁而家呢一個咧，亦都係呢個電影公司而家要處理嘅，即係叫做鹹淡水交接嘅問題。 要用呢對經典港產片嘅對白，不如我哋由頭嚟過。 会派官员出席去年2月的北京冬奥开幕仪式。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考虑外交抵制是出于对新疆人权实践状况的担忧。他没有透露几时有决定，表示要为总统留下作决定的空间。在北京，外交部日前重申，北京冬奥是世界各国运动员的舞台，他们才是主角。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日本新任外相林方正通电话，王毅表示希望日方在历史、台湾等事关两国关系、政治根基和双方基本信义的重大问题上确保不动摇，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2月2日下午5:3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亲情同音乐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需要和而不同。 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关系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他低温，唯一印象里最深的亲人，一拥 Jenny 话萧海欣咧就系唱 classical 出身嘅，声音又好响亮啦，好怕大家都揾到大家声音上面嘅角色。不过要将两把唔同 texture、唔同唱腔嘅声音融合埋一齐，就要靠佢哋同监制喺录音室嘅磨合啦。 天的错失都有把声音提醒，只要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 作曲 iPhone 填词林宝，监制 Eric Kwok， 今日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上升三级，龙虎榜嘅第13位 ，Jenny、萧海欣、谢仲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8:12，钟哥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总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喂，早晨 ，Dicky。Hello， 早晨 ，Dicky。早晨 ，Dicky。Hello。 早晨，钟哥。 听到啦。 星期愉快。 系，星期愉快。咁啊，港股琴日麻麻地啊，要跌啊，要跌330点啦。咁啊，科网股就啲业绩好似差差地。嗱，一阵先等你同阿钟哥讲下只阿里巴巴嘅业绩究竟搞边科。 咁都好讲啊， 要讲下嘅。咁啊，好多股民都持有噶嘛，所以要睇下。喂，即系我哋投资将来啊嘛，依家唔得，未来会唔会得咧？咁啊，要睇下环球嘅股市或者环球嘅投资市场啊，要做个 wrap up 啦。啊，嚟到礼拜五交俾 Dicky 帮我哋睇睇佢啦，做个总结先。 好啊，咁啊就。都唔知系咪好容易啊吓，咁总之都嚟到星期五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成日都讲话你今日冇，但系将来会有呢句说话咧，今日都用唔到住噶。今日跌，但系咧，即系下个礼拜唔知跌唔跌啊。寻日都讲到啦吓，啲新经济股就啊，即系有少少回头啦，终于都。咁但系今日咧，就可能仲回多。少少，甚至乎嗰個少少咧都有機會有尋日嗰個幅度咁大，即係簡單啲講，今日咧新經濟股可能帶動住成個大市跌啦嚇，因為隔晚美股 ADR 咧基本上全線新經濟股咧都可以用係顯著下挫嚟用，除咗一隻嘅啫，就係、是、只京東咁樣，其他啲全部都跌嘅，阿里啦跌成11%啊，好驚人嘅跌幅嚟㗎啦嚇，咁啊 Bilibili 咧係17%嘅，雖然咧收市有競價時段咧，嗰、那個交易時段咧就好翻少少，咁點解跌咁多咧？咁都幾個原因啦，主要嚟講咧都係即係一公布咗業績，業績咧不似預期咧，股價咧就真係好低迷，咁當然同樣地都係有業績咧，就係有呢一個京東啦，京東反而就好啲，咁佢股價咧就可以完全係同另外兩隻咧調轉頭行嘅，佢咧就升成6%，唔係話業績 好標青，但比預期好啊！啊，呢個又係翻曬我成日都講嗰個概念啦。咦，又話呢一季咧都要蝕少少嘅，咁冇嘢噶，都係嗰句，比預期好就得噶啦。即係咁，本身已經翻咗屋企考完試，同阿媽講，我今次都應該唔合格噶啦，咁樣即係已經係藤條炆豬肉咗噶啦，已經。咁、但係而家出到嚟，咦，喜出望外。有六啊零七十喎、咁啊已經呢係好開心㗎啦嘛，成件事個比喻就係咁樣囉。咁但係呢，如果你話講到港股近期嘅表現呢，都真係好巧合地呢，同我覺得技術分析呢都好準程度都好高下嘅，譬如話真係去到100天移動線啦，一啲技術嘅形態嘅頂部就真係去到呢啲地方呢，就真係又回頭又跌返落去，咁都真係都冇乜計仔啦。不過我哋好似喺香港呢都習慣咗㗎喇，即係呢當個美股外圍創新高，咁我哋呢就唔跟㗎嘛，咁外圍要回咩，咁我哋就跟足㗎嘛。咁所以呢段時間當個美股都好似有少少即係高位有啲回吐嘅時間呢，亦都即係我哋嘅港股就真係好論盡嗰句，都係真係冇咩運行喎、 真係難睇少少啊吓、 但我追問少少啊 ,Dicky, 啊你出咗業績而家咁樣嘅環境點睇呢， 二三一八 係啦， 係當歌仔咁唱啊，輕鬆啊， 係咪因為未嗌芝麻開門啊， 係啦，即係之前唔係話釋出啲好啲嘅信號見啊，即係馬雲喺歐洲出現系啦，点不知见完马云之后，股价又坐翻落去上边，系啦，上边系咪真系蟹货重重以至？即系见到阿里云嗰个云业务其实都有增长咯，但系条大数又好似麻麻地。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讲讲啦。 系啊，头先欧都讲咗重点，其实咧即系阿里云啊，即系所谓嘅云计算嘅业务咧，嗰个收入增长得好，去成三成几嘅，去到200亿嘅，呢一个业务系的而且确系好嘅。咁但系你话综合其他啲嘢嚟讲，嗱呢个至到九月系佢嘅第二季业绩啦。讲业绩嘅表现咧，就咁睇啲大数咧，你话系咪好差咧？嗱，就咁讲收入都有成两成九增长，感觉都几好。但系因为佢之前合并咗即系高音零售嘛，并咗表啦，唔计嘅话咧增长一成六嘅。咁啊，再简单啲讲落去咧，其实呢一个嘅增长纯粹讲个即系收入嘅增长咧，都比市场预期咧嘅中位数咧真系叫做逊色啲。咁同埋咧更加个关键位就话大家咧咪平时咧吓11月11号咁啊磨拳擦掌咁就睇住佢，哇一个好巨型啊，直情系极级巨型嘅综艺节目，跟住咧甚至乎当年曾经咧阿马云先生都走出嚟，哇跟住好高调咁每日咧即系喺嗰日咧就睇实咧嗰啲即系网上嘅购物嘅交易量啊，所谓嘅 GMV， 哇即系咧睇住佢咧仲紧张过睇住个恒指咁样。今年咧完全咧係低調到咧，完全係唔係嗰樣嘢嚟嘅。咁點解會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同政策嘅因素啊，同好多原因有關。咁但係講到而家呢一秒鐘，亦都大家都明白到就係純粹講，即係佢哋嘅呢個網上購物嗰個平台嘅即交易量啊，以至到所謂之前嘅購物日啊，即係購物月啊，甚至乎十月已經開始嘅十一月嘅購物月啊，已經係反映得到係個高峰的快感咧，好可能都真係剎那已經失衡。即係話大家已經唔可以再追蹤呢個數字，唔好講多啦，即係官方媒體應該話啊，即係盲目追蹤呢、這個追逐住呢個數字係冇意義。咁講真係冇意義嘅喎，你賣咗之後。之後又退貨啊，跟住又有好多問題啊，問題貨品啊，咁其實呢亦都唔係話真係呢類型嘅公司係想追尋嘅目標囉。咁到現在呢，咁我諗即係簡單啲講一句呢，如果純粹講呢一個嘅即係普通股嘅淨利潤啦、啊、純粹講個純利呢，其實按年跌呢嗰、那個水平呢都有接近四成，咁亦都呢比市場預期呢係順息㗎。咁冇啦，即係金融市場有現實啦嚇，睇完啊業績成績表，本來諗住都唔會話好好噶啦，咁但係而家比預期就要遜色啲咧，咁啊股價就自然咧就受壓啦。咁啊睇下翻到嚟香港嗰個下跌嘅幅度係咪會真係跟到ADR 捉曬咧？咁其實你要知道兩隻同一隻股票嚟嘅，通常都真係會跟到捉緊，所以今日咧都好可能會幾顯著咁低開，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亦都會拖累咗咧恒生科指啦，甚至乎恒指嘅表現，因為佢都係貴為兩隻指數都係即係幾權重嘅股份嚟噶嘛。 係，咁可能散股民就要小心啲啦。 唔緊要，唔緊要，係俾一秒我飲杯茶定一定經先， 定一定經啊！咁但係咧，即係話題咧，股開入邊話題性真係有好多嘅。今日咧又要阿 Dicky 咧出我哋嘅季檢啊，前我哋嘅推敲或者咧 叫做估算究竟啊边只股份咧有机会或者机率大啲染蓝咧？琴日就做咗上半集啦，咁啊下半集又要交俾 Dicky 讲下啦， 又同大家上下堂啦吓， 系 晨光嘅呢个财经学堂啊变咗冇呢啲，咁点解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恒指执位咧，三个月都会执一次嘅，即系正所谓今次执完三个月又要执嘅，每三个月大家都可能阿 O 都会俾个机会我，阿钟哥都会话俾我哋，哎好啦，你讲下呢个话题，咁但系咧。呢一個今年嘅三月咧，恆指做嗰個大改革咧，其實係翻天覆地嘅，亦都係繼2006年以嚟最大改革。咁有啲乜嘢唔同咗咧？就係話而家咧就由以往嘅四個分類指數，即係金融啊、公用啊、工商同埋呢一個。地产呢就变咗7个分类呢啲行业就打到散晒㗎。咁好啦，咁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呢，大家就开始去睇啦。每一个行业嘅股份嘅涵盖率入咗恒指要超过50%。嗱咩意思呢？就即係话举个例，譬如话资讯科技啊，呢一啲新经济嘅行业。咁佢呢就要揀多几隻啲大嘢，咁先至可以呢满足到呢个要求。因为嗱，总之你揀咗入去啲成分股要系代表到成个行业成一半。咁就簡單啲講，一定要揀啲大隻啲嗰啲入去咯。咁所以咧，我尋日都講過京東啦，即係睇京東個股價咧，都唔知係咪真係春江水暖，又係壓線。因為尋日咧就全線新經濟股都係用即係大跌嚟形容啦，喺美國時段嚇，即係 ADR， 但唯獨是只京東集團啦。嗱，講京東集團咧，京東都幾隻嘅，又物流又健康嘅。講緊京東集團咧，佢股價反而咧就升啦。當然佢嘅業績比預期好啦，但係憧憬住佢可能有機會染藍，呢個都係第一啦，都講過。咁好啦，我哋一路就用呢一个嘅思维，因为恒生指数公司都宣布咗成交金额，当然一件重要嘅事，换手率即係等于呢一个即係头先讲嘅成交金额嘅一个嘅指标啦、市值啦、行业嘅代表性啦、佢哋嘅财政状况呢啲嘢全部都要睇嘅。咁所以呢要真係諗下有边隻会有机会入呢，同头先都讲啦，京东集团机会今次都应该有啦，挂，因为佢都明落宣删咗好多次，但市值真係大嘛。但如果你话计咗佢之后，咁后面嗰啲市值都大啲新经济股可能就未咁快加啦，即係譬如话可能百度啊，或者即係业绩在亏损嘅 B 站啊、快手呢啲呢就未得住啊。 好，打个岔先 ,Dicky Sir， 我举手。啲水飲唔飲得過啊？咁樣係咪擁抱翻啲舊經濟啊？會唔會啊？嚇！ 我啱啱就想講呢一句噶啦。哦，你真係問得實在太啱嘅時間啦。咁即係數落去咁點啊？嗱，如果你話以頭先我哋嗰七個行業分類咧，百濟神州即係做所謂嘅生化科技嘅，又或者頭先你講嘅農夫山泉啦，係咪？其實機會都好大嘅。嗱，不過咁農夫山泉又係好春光鴨嗰只感覺，佢股價升咗好多。咁所以反而我嘅預期咧就係咁樣。如果佢真係合乎預期，咁當然咧就都會煙花燦爛時放少少煙花嘅下個禮拜一。咁但係咧，如果佢真係入唔到咧，我諗佢會個股價跌得都幾多下嘅，因為佢個股價升定先就等佢。所以咧，我覺得有機會，即係農夫山泉有機會染藍，但係有機會染藍都好啦。如果你今日如果佢唔係話真係有個比較明顯啲回吐，你去搏佢染藍而禮拜一希望放煙花咧，其實呢個風險都幾高，因為我覺得佢股價反而咧喺而家呢刻就反映咗。所以究竟入唔入同埋究竟買唔買咧，都係兩個考量嚟嘅。 系啦，咁啊，等钟哥，哇，钟哥依家做出一个咧好忐忑嘅表情。 紧要，俾多一秒我，等我再饮杯茶谂谂先。 好嘛，系啊，咁啊，即系我哋都唔该晒你股评人朋友啦，黄德基先生啦，帮我哋去做分析啦。咁啊，礼拜一再同 Dicky 再倾偈，好嘛？ 多谢。 到时揭盅，我哋又温故知新，又嚟上下堂先。唔该晒 Dicky，thank you。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19日是一年的第323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42日。1969年11月19号被称为球坛最伟大球员之一，当年正值29岁的巴西名将球王比利，在80,000的球迷见证下，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马拉简拿球场为当时效力的球队山道士射入一球12码，这一球亦是球王比利的第1000个入球。如果计算埋普通友谊赛，在1363场比赛当中，共射入1281球。不过按国际足球的官方比赛计算，比利在831场的官方比赛里面 一共射入727球，累积入球排名第三位。11月19号出生的朋友懂得把握时机，建立自己的事业，善于推陈出身，无论在家庭或者职场之中，喜欢站在管理角度控制一切，拥有极高的自信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足球赛事哪一个岗位最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通过数字制造历史，是因为我们沉迷数字，还是只是相信充满数字的历史？ 阿O，怎么有什么优惠？ 钟哥，我不是沉迷数字，沉迷数据啊！我而家 又有啲优惠要讲嘅，又系数据嚟嘅。 就系啊，因为咧，我哋手机嗰啲数据每个月都麻麻地够用，你够唔够用啊？ 我唔系， 你 OK 啊？ 我有剩， 我有剩添啊！ 首先两样嘢，第一，我就好多时候会揾嗰啲 WiFi 啦， 咁啊 WiFi 热点，唔系咖啡室咧，就通常就几好嘅，但系有阵时我哋本台咧。有時 WiFi 系統都麻麻地啊，好老實講啊。 呢個你要揾，即係叫做揾點啊， 係揾 你企喺邊一個點，會收得好啲。 嗱，你個位置坐得好啲咯。 唔係我呢個位置收唔到㗎， 你收唔到添。 所以你見我成日都滾水六腳出咗去咧。 係啦，就係因為要揾個， 係揾翻一個點喺邊度。 收到收唔到，唔係講彩數，正所謂。 咁另外咧就係、是本身我有誒盡量記住咧，唔好睇片就得、哦。你睇片一定係會用好大量數據㗎嘛。 我都唔係睇片 嘅。如果睇片你就用 WiFi 咯。 係啊，呢啲都係緊要嘅。嗱，消委会又有个新嘅报告，咁啊踏入 5G 嘅年代啦。咁、消委会咧近月就进行咗呢个 5G 嘅流动电话服务月费计划啊。咁啊，问问钟哥先，你应该 5G 咗啦？ 我未、 哦，哦你未啊？ 我未、 哦，几时转啊？谂住 我等紧八 G 啊或者二十 G 嘅时候先。 点解？点解跨代进行咧？呢、這个 我未至于去到。咁快啊！我惊我跟唔到个步速、啊。 你跟到啊！你本身都系快啊！你本身都系时代尖端尖端， 快得滞啊！五 G 咧，跟住佢话以前，譬如话你要下载一啲嘅，譬如一套电影咁嘅长度啊，可能要 56 K 系咪？ 一两个钟咁嘅，即系或者再之前嘟嘟嘟嘟嗰啲咁，可能两日添啦。咁而家话两秒喎， 系啊！ 我惊快得滞啊！ 哦， 即系我惊会错过咗沿途嘅风光啊！ 旧时咧仲系流行 MP3。呢、这个年代咧，咪、大家 download 啲歌嚟听嘅，咁依家梗唔得啦，即系已经合法串流噶嘛。但系嗰个年代，即系大家 download 一只歌，哇，即系可能 download 一晚之后一只歌， 即系都有一啲付费 嘅，合法串流啊，合法嘅下载平台啦，咁样大把你自己搵。不过咧，讲翻消委会呢一个报告先吓，咁啊，一共咧喺访问咗85个呢个 5G 嘅流动服务月费计划，即系佢帮你计下啲 plan 啊。喂，呢个真系极实用啊！有好多朋友仔咧，成日攞住啲5G 嗰啲计划，几间唔同供应商出嗰啲啦。咁、有阵时咧，都会遇上一件事，就系话喂咁多数，你又唔知 A 好啲、B 好啲定 C 好啲。但系消委会咧， 好烦啊！呢个真系 帮你拣好晒。咁當然呢度唔開品牌啦，但 係自己睇啦。 係啦，但係咧有啲大學生嗰啲 plan 咧就真係幾抵嘅喎。其實老老實實，即係所以啲人話重回校園咧都有啲著數。 不過呢度提一提先啊，即係加一個注腳。 係 通常如果呢啲有所謂嘅大學生 plan 咧，你真係大學生，你先至有呢個 plan。 咁佢啦， 你畢業咧？ 毕业有冇 咧？嗱，毕业之后，嗱你自己谂。毕 业有冇咧？我唔知道。 毕业之后， 我离开咗校园好耐啦。 通常就冇噶啦。 系啊，冇。 咁所以你可能你习惯咗，你用开咗，突然之间、你要俾翻全费嘅时候咧，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咯。 一定要啦！你大学生买部电脑都平啲啦，好老实讲。 平两千啫嘛，好似 系啊， 都好啊，两千就系两千。 但我见得咧，我哋旧时大学嘅年代咧，冇、有啲大学咧冇写毕业个年期噶。系啊。有啊， 梗系有啦， 系咩？ 佢个学生证有，即系你继续读嘅时候咧、 啊， 你就有嗰、那个你几时入学？ 系近呢十年先有咧，系咪啊？唔知系咪 有咁着数， 有咁着数系咪先？跟住消委会就话啊，当中有一啲咧，啲价格咧同埋实情咧都唔太符合嘅，咁啊无谓讲边一间啊，但系你入去问个店员嘅时候，你都真系要了解一下咁啊。最平同埋最贵都差得几远噶，咁如果有一啲公司咧系。 讲紧298蚊咧，已经有5G plan 啦，有啲去到459蚊， 先有啊， 即系争成两嚿水噶，200蚊一个月啊， 争成80-90%。 系啊，嗱 percentage 固然之多啦，你话200蚊，喂都唔算好多，但你乘翻12个月咧，你嗰度都讲紧2400蚊噶，咁都唔系讲得少。 睇翻自己啲配套先啦，譬如你个智能电话啦，或者你有冇需要啦， 你部手机都冇，你部手机3G 啊，哥哥，我俾个5G plan 你都冇用啦， 你自己计计数同埋有冇需要先啦。 系啊，呢啲都系重要嘅，咁啊自己多做功课啦，无论喺投资市场以至呢啲着数市场咧，都可以谂谂睇睇度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今朝10:00会喺政府总部就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对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嘅资格审查结果会见传媒。大围昨晚发生嘅巴士翻侧意外，导致一个37岁男乘客死亡，另外两男九女受伤，包括巴士司机。嗰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以及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喺昨晚11:00，涉事嘅58岁九巴司机，当时驾驶一架88K 线嘅巴士，沿大埔公路大围段往显径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大埔公路与青沙公路交界的时候，据报失控倾侧。白俄罗斯与欧盟边境的难民危机有新发展，白俄提出解决方案，要求欧盟接收2000个滞留边境的难民，而白俄就会将5000人遣送回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早前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3日之内第二度通电话。白俄当局表示，卢卡申科向默克尔提出这个方案，不过德国内政部长泽霍尔法国费尔拒绝方案。欧盟发言人强调，这场是人为制造的危机，卢卡申科政权有责任解决。在白俄接壤波兰的边境，难民一度栖身的主要营地已经清空。白俄官方通讯社说，难民被带到一个货仓安置。另外，幾百個伊拉克人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機場坐飛機回國，是自從8月以來首班遣返難民的航班。德國聯邦議院通過防疫法修訂案，希望控制正加速傳播的新冠疫情。修訂案由大選之後在國會佔多數的社民黨、綠黨以及自民黨三黨聯盟提出，內容包括规定在工作场所以及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要出示接种疫苗、已康复或阴性检测证明。另外，强制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会延续。如果可能，企业鼓励雇员在家工作。这些规定将在全国范围实施，直到明年的3月。至于更严格的措施，例如只是容许已打针或康复的民众出席文化活动，以及進入餐廳、酒吧等場所，繼續由各聯邦州視乎當地的疫情來推行。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9,656點，升5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9.35美元，賣出1859.9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9，日元114.3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人民币6.387，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好啦，问问两位先，你哋有影过相啊？ 有啊， 有照过镜啊？ 有啊， 日日都照啦。 阿 Kitty 俾人影得多啊， 嗯， 我自己都影自己嘅。 你好，咁你哋觉得 系 照镜嘅时候靓啲啊？ 照镜嘅时候靓啲， 定还是影相嘅时候靓啲？ 毫无怨念。 点解咁答得咁肯定咧？嗱，虽然你经常做啫，点解咁肯定先？ 因为我以前已经有呢、這个。觉察噶啦， 嗯， 即系自己照镜，即系尤其是咧化完妆嘅时候，照一照镜啦 ，set 完个头几靓，我真系咁觉得，几靓，咁梗系影张相咯。点解影唔翻镜嗰个样嘅咧？ 哦，阿欧你觉唔觉得系咁样？ 唔觉得，我若觉得每一招望到自己样都觉得自己好样衰啊，系啊，想打自己。 好 啦，不过咧有阵时 都影嗰啲宣传照，我朝头早都系， 但系咧我有阵时影嗰啲宣传照咧，即系依家又落好多味精噶嘛， 又美图 又 咁 样 啊。 唔系咁，但系嗰啲系后制啊嘛，即系我而家讲紧系真系你斋睇完。 诶，人有啲摄影师劲嘅，佢真系光与影之间咧，即系佢可以影到你，即系嗰啲轮廓啊出啲。啊，跟住啲頸又瘦啲，佢冇落味精，佢一撳完直出咧，沿途直出，我已經覺得靚啲。 唔係，但係你嗰個係已經有一啲外在嘅條件加咗落去， 有光啊！ 我講緊嗰樣嘢咧，係我真係喺廁所照鏡覺得好靚，對唔住啊，即係我喺廁所照鏡， 真對唔住啊， 覺得靚，跟住我直頭就企翻喺嗰個位影一張相，就已經覺得冇咗嗰個感覺啦。 點解有冇諗過點解會咁奇怪咧？都係你啦。都是咁样嘅啫， 咁 啊 镜同镜头嘅分别咯，个构造系 嘛？原来影相同埋照镜，点解你会觉得同自己咁唔同呢？原来系有原因嘅，所以今日同大家拆解一下，点解会出现呢一个咁有趣嘅现象？嗱，咁啊，大家都会觉得，即系好多人啦，真系照镜系靓过影相嘅。咁啊，第一样嘢咧，有一个叫做重复曝光，重复曝光啊。重复曝光啊，呢个字我都唔敢乱读。曝光定曝光啊？ 有曝啦，有曝又曝啦，曝 重复曝光效应啦，好啦。咁佢话点解呢个现象系咩嚟嘅咧？佢话其实一个心理学现象嚟嘅。佢话我哋会好单纯，因为自己熟悉嘅某一啲事物而产生好感嘅。咁呢个亦都叫做熟悉定律啦。咁佢就话好简单，因为你每日都照镜啊嘛，你经常都见到佢，你唔系每日照一次，你每日照好多次，即系你好熟悉镜里边嘅自己，你望得多，你对佢有好感，所以你会觉得佢系好睇嘅。咁所以咧，好多人都会用呢种方法，譬如话以前嗰啲咩精装追女仔嗰啲桥段咧，点样令到个女仔中意你啊？你经常喺佢面前出现咯，就系呢一个啦，熟悉定律，等佢见多啲你。就会对你产生一种好微妙的好感。咁譬如话呢一个咧，其实喺一啲电视台啊，或者你喺嗰啲影片分享平台都见到噶嘛。点解佢哋要经常俾嗰个人做主角啊？就要你见多啲。 其实咧，一套剧集啊，睇到第四五集啊，你已经觉得个人好似顺眼咗。 系啦，譬如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嗰啲咧，都系噶。佢最初嘅时候，佢经常日日都要拍几条片摆上嚟噶嘛。其实就系同样道理。 我睇嗰啲电视台咧。有啲人覺得哇咁岩殘都可以做到主持人，睇多咗咧幾靚仔， 又得 啊， 係啊， 幾靚仔通常都係咁啊，真係。 咁呢個熟悉定律啦，咁所以咧大家都會留意，因為你經常照鏡啊嘛。係。咁嗱，好得意喎。咁鏡同埋影相究竟個分別喺邊度咧？嗱，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即係科學分析啊。 嗯。 鏡其實係左右相反咗你個樣噶嘛。 係。 你照你嘅左邊，其實你嘅右邊，右邊你嘅左邊嚟噶嘛。係。大部分嘅人，其實我哋如果我哋將中間畫一條線咧，左邊同右邊係唔同嘅，係兩個唔同嘅線條嚟嘅。好啦，咁所以你習慣望鏡嘅時候，當你望翻張相咧，張相就係正翻噶嘛，咪唔同咗咯。因為我習慣咗望我自己左右調轉噶嘛，望鏡。但係當你望翻唔係左右調轉嘅時候，反而你會覺得唔慣咯。所以你會覺得啊，都係望鏡嗰個自己順眼啲嘅。咁同埋最簡單一個道理啦，鏡係一個顛倒咗嘅 3D 世界啊嘛。但係相係一個 2D 裏邊嘅平面咯。所以你又係會覺得硬係覺得爭少少。 我唔怪之得有時候我覺得自拍咧，有啲app 咧，佢咪即係自拍嘅時候咧，佢咪將你嗰、那個左右倒轉咗嘅。 係啊係啊。 反而你會覺得靚啲。 係啊，順眼翻 嘅。人哋幫你影就冇咁靚嘅。係 啊。 哦，就係咁解啦。 咩啊？ 大雨倒轉地球。 嗱，仲有兩個嘅，好快講埋啦。 咁有一個叫做動念效應啊。咩叫動念效應呢？原來我哋人去睇一啲嘢嘅時候，我哋係習慣睇喐緊嘅嘢嘅，因為我哋經常望啲嘢都係喐緊噶嘛。你而家聽我講嘢岌頭，或者你唔認同零頭，你都係喐緊噶嘛。我哋習慣望呢啲嘢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影相，我係望一啲靜止嘅嘢啊嘛。所以其實你係唔慣咯，所以你係唔慣望住啲靜止嘅嘢，你梗係覺得佢爭啲。但係如果調翻轉頭，我唔係影你，但係拍你片咧。你又會覺得順眼咗嘅喎，因為你係喐緊啊嘛，所以呢個咧，譬如我哋照鏡嘅時候，就係你唔會企定唔喐，跟住照噶嘛，你一定係喐緊噶嘛，而且不斷揾緊自己 錯緊最靚嘅角度出嚟， 所以你就會覺得照鏡嘅時候，我哋點都係會靚過影相嘅影相嘅時候嘅。好，講埋呢一個好快，一個叫做關注點。 但影相嗰時都有錯嘅咯， 錯盡咗力㗎啦，盡咗力。 錯唔翻照鏡。 跳咗講呢一個先啦，因為就係同阿歐正話講嗰個有關。影相太多外在因素，譬如角度啦，而且仲要唔係你自己控制到啊嘛。燈光啦， 打燈 係。你喺企喺邊度啦？陽光有幾多啦？邊個角度啊？噼里啪啦，好多嘢加埋。影響咗你影呢張相出嚟嘅質素啊嘛， 冇得睇住嚟錯。 唔同話你照鏡，我真係企喺度，我咪企喺度咯。係，即係你可以控制曬所有嘢啊嘛。 所以以前咧，我記得有啲影樓咧，譬如影一啲造型照咁樣啦，咁好多人咧一冇咗塊鏡咧，其實係冇咗信心嘅。 係 嘅，佢會喺個攝影師隔離咧， 擺塊鏡喺度， 擺塊鏡喺度，即係全身鏡啦。咁有啲 model 可能就會即係睇到啊，原來我咁樣係佢平時嗰個樣嚟嘅，咁佢就會即係有翻信心擺出嚟咯。咁影啲相就會靚。 另外仲有一个就叫做关注点，由一个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阿伊伯特梅拉比安在1967年的时候提出的， 是 他说我有三个元素很影响了我们对某一些影像或者某一些人的好感的，他又包括了谈话用词的内容就 7%， 声音表达的能力 38%， 还有他的肢体语言55%嘅，即系话其实你睇一个人嘅时候，你唔系净系集中喺睇一样嘢咯。佢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佢话如果你重复睇一个片段，重复睇，其实佢系喐紧嗰啲唔系相啊，你会留意唔到佢究竟呢个人块面上边有啲咩缺点嘅。但系如果你试下定静止咗佢哋再望清楚，你会睇到譬如佢可能有皱纹啦，可能有好多嘅点点啦，又或者可能有白头发啦，你咁样先至会留意。因为咧，其实当我哋睇一个人嘅时候咧，其实系会俾佢其他嘢影响咗我哋嘅观感。所以当你照镜嘅时候，你喐紧啊嘛，喐紧你唔系静止，咁你咪会留意咗好多其他嘢，你就会觉得其实佢系靓啲嘅。咁所以好多 model 咧，其实点解要经常要学摆一啲定嘅 pose 咧？其实就係想令到自己可以喺影定格嘅时候都要好靓咯。 Kitty， 你最劲嗰个 pose 系咩㗎？ 笑一笑遮三丑嘛，啊唔系，佢一百遮三丑，算啦，冇嘢啦。 我爱 嗌救命还是拼命，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得到都想跑。Yeah! 好天会停，我未会停，马达会停，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再流血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腾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我哋都有一个习惯，去人哋屋企唔会两手揈揈嘅，总系会带啲手信俾人哋，例如系水果、茶叶或者酒类添。上朋友家吃饭，再简单啲嘅，可能你会觉得斩料加个餸啦，斩嚿大叉烧啊，真系几好嘅。但系如果你去到摩洛哥朋友屋企坐低嘅话，就未必使攞嘢上去噶啦。唔单止咁啊，你仲可能好尴尬咁样，唔小心又食又甩嘅。点解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選んだとしても後悔のない夜なんていつもなかった流されてたどり着いた足跡に散らばる神さどれも間違いじゃない君といたからさまた次もきっとその次もきっと 原来摩洛哥人同客人见面或者告别嘅时候，首先佢哋都系惯咗握手礼或者拥抱礼，即系同你握下手或者细细力揽一揽啦。呢啲都系相当之普遍噶。嗱，摩洛哥嘅女士同宾客见面嘅时候咧，双脚嘅膝头哥亦都会微微屈一屈，啊，以示尊重嘅。同摩洛哥朋友交谈嘅时候，有一样嘢你就要记住啦。千祈唔好去到人哋屋企，系咁赞人哋屋企，例如地毡好靓啊，哇呢、這个花樽自己好鍾意啊，赞到佢天上有地下无嘅话呢，原来按照住对方嘅社交惯例， 佢就唔可以唔将呢一件嘅物品送俾你。讲完你又唔想要，纯粹諗住赞下佢，对方听完唔送俾你，佢自己又唔好意思，搞到场面尴尴尬尬，你话几咁唔好呢？上去普通倾下偈，交下心，咁就得㗎啦。 钟哥同埋小白同大家回忆下一份甜嘅味道先啦。点解要用回忆呢？嗱，估计你哋都有去过嗰个三个中文字母后尾系个山字嗰个糖水铺食个嘢。 哦， 系啊，咁啊，但系依家都亦都睇到报章嘅报道啦。咁啊，拥有60年历史嘅呢个连锁甜品铺咧， 60年噶啦，原来 系啊。因为佢好似都系传统嗰啲甜品铺起家嘅，一开始即系 好耐冇， 可能门口有啲茶叶蛋啊，哦、即系一开始系做啲汤圆啊嗰啲起家 嘅，跟住转咗做芒果， 系啦，芒果主题餐厅、 我好耐冇帮衬过， 你好耐冇帮衬， 你想帮衬都冇啦， 系啦，冇啦，系啦，因为嚟紧11月应该就 全线啦， 系全线就走先啦、下次再玩啦咁、样咁嘅一个情况。多唔多回憶咧？關於呢個 哦，我又唔係話超多， 係咩？ 唔係超多， 係咪啊？ 少少。 O K 喎，我記得咧細個嘅時候，特別係小學咧，好流行噶，個個小學生5、6年級嗰啲咧，全部都要即係放咗學整翻杯嚟飲。 我係記得一次啫，即係真係你話就話歐華有冇回憶？我係記得一次啫，就係佢啱啱轉型。做芒果嘅时候咧，你全世界都哇都有芒果食啊咁样。 系佢将西米露融入咗入一只杯嗰度，俾你周街可以啜下啜下咁样。 嗰个就系嗰一次，我唔系第一日添，即系都隔咗一段时间，跟住哇都冇食过，但系个个都话要试下嘅时候，我就有一个冲动去试， 整翻杯先啦， 就系嗰一次咯， 系咪啊？ 即系啊，试完之后啊。幾好食啊咁樣，即係咁樣咯。 係啊， 咁 嗰個回憶都係一啲好味嘅回憶嚟。 細路仔咧實中意啦，因為 甜啊嘛， 甜嘢 梗係甜啦。芒果本身都酸酸地啦，佢可以做到咁甜，你就知道中間有咩苦味啦。 係啊， 係咪？ 幾啱你啊，咁多糖 係啊，糖我要叫佢走甜啊， 糖分超標。不過我自己都係啊，細個都係佢改咗啲名噶嘛，特登咩？芒爺乜乜嗰啲咧， 唔記得曬啦嗰啲。 佢有改咗好多唔同啲名嘅，跟住後屘咧，去到中後期咧，其實佢都盛行過嘅，盛行到點咧？喺香港機場都有一個分店嘅嗰陣時，咁、有啲外國人咧一嚟到香港咧買嗰啲閃令令書，我哋買閃令令書又去外國啦，人哋都會買閃令令書嚟香港噶嘛。咁、地標性咧喺機場咧一嚟就整翻杯先嘅，因為呢個都。即其實幾有特色啦，芒果叫做西米露呢一樣嘢， 真係全世界又唔係話好多地方有呢一類型嘅飲品食品咁樣。 當年係啦，咁樣咁，但係你都知道咧，做飲食業咧，其實一個浪冚埋嚟咧，你就下次再玩啦。嗱，講真嘅，今時今日我哋食緊最傳統嘅嘢，你都會繼續食緊，譬如燒賣啊、魚蛋啊，即係篤下嗰啲豬大腸啊，即係街頭小食你一定 OK。但係飲品其實根本就換咗好多代，即啱啱出珍珠奶茶嘅时候，大家蜂拥而至饮，跟住就到呢啲即系芒果椰汁嘅饮品，你又风魔一段时间。 我以为佢会耐啲嘅， 跟住椰汁铺有一段时间咪好流行嗰啲鲜榨椰汁嘅，嗰、个又系玩咗。 而家好似得翻几间， 系啊，得翻几间。 所以我越嚟越觉得咧，加啲鱼蛋真系坚劲。 系啊， 你可以即系你屹立不倒咁多年咧。嗱，我哋系你喺香港食咗咁多年呢啲叫做咩？街边小食 吓， 有好多都拜拜咗噶啦。 系啊， 嗱，譬如咩嗰啲芝士蛋糕，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又拜拜咗啦。 葡挞， 跟住葡挞又系啦。嗰阵时食嘅 时间突然之间， 跟住嗰啲笃嗰啲章鱼丸子啊， 系啦， 又系开咗好极嗱，依家都仲有嘅，我知道，但系就少咗好多咯。 又唔系话全部冇晒， 系啦， 但系嗰个热潮咧就已经淡化咗啦。 系啊， 咁但系唯独是即系咖喱鱼蛋，你仲系咖喱鱼蛋喎？ 咖喱鱼蛋再咖喱鱼蛋，烧卖多豉油，多豉油，辣汁都系咁食。 烧卖仲要系唔系里边全部系猪肉嚟嘅啫？ 猪肉梗唔系啦，粉团嚟噶，我食嗰啲，你食猪肉啊？ 系啦， 系啊， 我哋食嗰啲鱼肉烧卖嚟嘅啫。 我鱼肉都冇啊，总之就面粉 咁样， 即系嚿粉咁样， 仲喺度喎。即系你都不得不佩服呢一类型嘅呢啲咁样嘅小食，仲可以屹立不倒，真系坚劲。 小食啊，可以继续玩落去咯。但系有阵时饮品咧，即系玩唔到好耐。头先都讲啦，朝代嘅更替啦，即系我讲嘅每一款饮品，其实都已经玩过咗去。之前兴嗰啲水果茶咧，又冇咁盛行啦。 水果茶好短嘅，我觉得嗰个 系啦。跟住咧，啲珍珠奶茶咧，后屘即系早嗰几年咪演化为嗰个黑糖珍珠奶茶。 而家又淡咗啲咧， 而家又冇咁多人饮啦。嗱，钟哥你中唔中意啊？ 黑糖。 一般、 啊，你又一般啊，系咪啊？ 我成中哥中意甜都一般， 系啦， 你又明白点解？ 你 个关键喺边度？ 都一般啊， 系 系咩？ 因为、我觉得唔够甜咯，喺我嘅角度嚟讲， 其实唔会唔够甜，同埋咧，其实越卖越贵咯。即系你谂下，一杯嗰啲黑糖嘅珍珠奶茶，其实 都成30蚊咁样， 系啊，接近40几蚊一杯咁样啦，都几夸张。 有时如果你卖饮品咧，好讲一样嘢就系你有冇得成日变啊？即系个 menu 变啊？ 系啊， 因为你其实饮多几次咧，你已经觉得哦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个 menu 变嘅话，佢你就令到啲客人咧。即係成日覺得喂，要轉喎，我又試一試再轉。 產品就要變，人就唔可以變。 人又記住初心啊！ 係啊，喂，不過咧，即係要講翻最後24尾真係勁， 係啊，立不到啊， 立不到啊！ 多龍尾喺澤安村龍翔道去荃灣，近住黃大仙中心一段咧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星河名居。喺新界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車多，龍尾環宇海灣。象鼻山路落返荃景圍近荃錦交匯處一段擠塞，車龍喺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進景園。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科學園。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i， 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6:35，佳联元朗 U18 对杰志 U18。今晚9:30，标准流浪 U18 对港会 U18，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阿聪，在电视台那里你间中会做街头访问啊？如果在街上见到波城的话，你会不会找他做访问呢？ 波城就一定会，因为我觉得波城是一个很 easy going， 就看个样子就很 easy going 的人的，所以应该问他他都会答几题的。 我是李泳儿阿钟，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礼拜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9:06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市场继续关注美国就业数据，睇到美股呢道指要跌跌60点，标普500指数呢升15点，创收市的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呢升72点，亦都创咗收市的新高啦。 睇个股方面啦 ，NVIDIA 啦公布啊，今年咧第三季啊收入咧按年增长咗50%就去到71亿嘅美金啊吓，咁啊睇到呢一类嘅晶片股咧就继续有升势，不过咧睇翻港股 ADR 咧都系要跌落去啊，都系因为咧阿里巴巴份业绩唔好啦，咁啊拖累咧港股今日咧都有下跌嘅风险，咁啊散户们咧注意同埋留心一下啦，要 大撞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撞咪过嚟，大撞开咪。 早晨，大撞咪。 早晨 ，Bobby。 大撞咪，今个星期有啲乜嘢法律嘅新闻要同我哋讲啊？ 啊，呢、這个星期咧，我睇下啲罪案啊，无论喺法院咧，定系仲未上庭嗰啲案件咧、都话腥风血雨喎、 啊。咁、啊、严重？ 系啦，啱啱最新咧就系话有个啊报称咧系啲话系黑社会人物啊乜嘢大佬嗰啲，俾人哋啊施行嗰啲叫家法系嘛，斩手斩脚啦，咁啊伤人案啦、啊，真系啊最严重一啲伤人案咧，好多时叫伤人十七嘅，咁、如果呢宗案件系揾到嗰啲凶徒咧，都冇乜走鸡咧，叫做一定系告呢条控罪啦。 系， 咁另外咧亦都系有。一宗暴力案件咧，啊，仲即系骇人听闻啊！咁就话咧，有人俾人绑票啊，而绑票嗰班人咧，啊，仲将嗰个地址咧，又系咧手脚咧，又话斩断嘅。 哎呀，好残忍啊！ 咁、结果咧入到医院咧，好彩咧佢系逃咗出嚟啦吓。咁啊，治疗之中话唔知做紧几多次手术啊。 系 啊，咁啊，有啲人为咗钱啊咁凶残噶咁样啊。咁當然咧，亦都有其他案件咧。不過先就住呢個綁票講兩句先啦。 好啊。 咁有人就問啦，佢啲綁票啊、綁架咁樣啊，知道係罪行啦。咁有時又同呢個非法禁固啊，係咪同一樣嘢咧？咁啊，如果唔同嘅分別又點咧？咁啊，咁啊，我哋簡單咁講講啦。 好。 咁啊，非法禁固咧，佢英文原文咧就叫做 false imprisonment 啊。咁就而呢个绑架定绑票咧，好多时候听到就 kidnap 嘅。 系啊， 啊咁两者有咩分别咧？都似乎系捉住个人喎、咁啊，嗱，咁啊一个简单嘅分别咧就系、非法禁锢者咧，虽然中文亦做禁锢啦，咁、但系其实嗰个人咧原地啊冇行开过，你唔俾佢喐咧，啊已经系可以法律上构成咧。非法禁锢噶啦， 即系唔一定要系密闭式空间咁样锁住佢、困住佢，其实咧都可以构成到呢条罪嘅。 系啦，所以好技术上嚟讲咧，即系话有个人咧想向前行，你阻止佢咧，喺法律上咧系喺个法律理论上呢一下动作都已经系非法禁锢噶啦。因为嗰个人系自由向前行啊嘛，咁所以引申喺现实嘅社会里边咧。好多时就话，如果真系有人咧系限制咗另外一个人嘅自由咧，咁、究竟嗰个系合法嘅拘捕啊？咁定系如果非法嘅话咧，就可能成为咗个非法禁锢嘅。呢个就简单嘅理解啦。 系。 咁至于绑票绑架又点咧？咁都系限制咗人嘅自由噶。咁、但系唔单止嘅，佢会移动呢个人。即系通常讲个肉身啊，定咩嘢啊，或者被绑架人士咧。就被人带咗去另外一个地方嘅，咁所以个最简单嘅分野咧就系、绑票绑架咧，一定系捉咗个人咧，带咗去某个地方，困住喺度啦，唔俾佢走啦，咁固住佢啦。咁但系好多时我哋见到就系、绑票咧，随之而嚟咧，有另外一项嘅罪名嘅，咁就 系 勒索啦。 咁 勒索咧就即系向人提出个要求啦，而个要求咧就系、合法嘅。而佢亦提出咗个条件咧，就因为佢有啲不当嘅东西喺手上。咁、如果系绑架加勒索，咁自不然就系话嗰个肉身喺佢手上咧。 系啊。 咁所以就一般简单嚟讲咧，就false imprisonment同埋呢个 kidnap 或 kidnapping 咧，就系咁嘅分野。咁仲有多个字咧，即系就会问嘅就 abduction 啊 ，abduction 咁样咧就系、讲咩咧就系、小朋友。有就拐带咗个小朋友，咁、其实个情况系好似 kidnap 咁嘅，即系好似绑票咁，不过被带走嘅人士咧系个小朋友咁解咯，个 child。 咁基本上我定義係咁啦。 係。 咁但喺香港嚟講咧，其實近年都少有呢啲案件嘅。 嗯。 啊，咁如果係有呢啲咁嘅案件出現咧，會見到傳媒啊、報章咧都會引述翻一啲以前香港嘅名案啦。咁啊，最出名嘅其中梗係三郎案啦。 係啊。 一般咧，啲人睇三郎案咧，即係啊，講翻佢哋同佢有關嘅人士咧。咁有啲人都知道啦，即係著名足球評述員阿桂臣咧，就有少少關係啊，唔係話佢犯案。咁但係另外一位人士咧，啊比較遙遠啲，唔係話有關，不過又係因為啊上個禮拜睇 Uncle Ray 演唱會咧，蘇永康咧就出嚟唱歌喎嚇，咁就唔係話佢同佢有乜關係。咁然後咧，阿永康咧就話啊，原來佢細個嘅時候咧，都喺間酒店裏邊咧，跟佢爹哋啊。咁佢爹哋咧都喺个饭店嗰处咧系搞音乐嘅吓，咁所以咧佢自幼受熏陶啦，咁仲话咧佢跟住个弟仔大个咗啦，佢自己又生仔啦吓，咁都喺嗰度摆满月嘅。 哦， 咁呢个饭店咧喺湾仔个饭店咧，当年咧就叫仙长啊，仙人长嘅仙啦，仙人长个长咧啊，大饭店啦，咁正正就系三郎案咧啊里边嘅。阿玉心咧就系离开仙长大饭店咧，就俾人哋绑票嘅。 哦， 咁后来啲情节啊，大家知啦，咁样啊，唔知啊，阿苏永康个爹哋当年有冇啲咩啊，听到啲事迹可以吓话翻俾阿康仔分享下。 呢啲咁嘅嘢未必撞到正嘅，唉。 咁听到听闻啲啊嘛，啲新闻嘅嘢耐咗就可能少啲细节啫嘛。 嗯。 咁另外咧，這个星期仲有一宗案件系上咗法庭噶啦。 系。 咁一對男女咧，就係、是、被控虐兒啊！咁、那個劇情咧，可能即係啲聽眾都會留意到噶啦。係話、因為嗰、那個有個22個月大嘅細蚊仔咧，嬰孩嚟嘅啫嚇。咁、咧就個親生媽媽就交代咗咧，呢兩名被告咧一男一女去照顧啦。點、知道咧就所托非人，咁用咗好多暴力嘅手法啊！咁其中一樣咧，就話啊睇報道咧，就用啲狗鏈啊，咁嘅樣咧係綁住個細路仔。咁最終咧，個小朋友就頭部有創傷咧，個死因咧就係咁咧，就致命啦。咁高等法院度咧就雙雙都認罪嘅。咁主審法官啊，黃崇厚大法官咧就判咗佢哋咧每位咧就5年4個月嘅監禁。咁而喺判刑嘅時候咧，阿黃官咧都語重心長講咧就話。那個細蚊仔咧，係經歷咗一啲咧好不人道啊，好殘忍嘅對待。咁、就真係，我諗大家睇到呢個新聞都係諗點解人性可以去到咁嘅地步咧？咁啊， 太得人驚啦！ 咁而王冠亦都有提及咧，就話啊，點解即係係咪可以用啲更重嘅罪名，先至係匹配翻佢哋嗰個惡行咧？咁啊樣。咁我相信我估嘅啫嚇。咁可能有其他更重嘅罪名咧，就包括谋杀啦、误杀啦都咪话唔可以考虑去告嘅。 系 咁、而嗰两项嘅罪名咧，最高刑罚咧就一定比虐儿重啦，因为终身监禁。咁王官亦都话，咁可能控方考虑系证据问题啦，咁嘅样。咁至于控辩双方有咩沟通，我哋外人就唔清楚噶。不过如果睇到呢啲咁嘅。即系报道出嚟嘅证据啊，报道出嚟嘅事项咧、我谂我系陪审员就我会投票咧就就算佢告无实唔实，我都会投，所以咧我就唔可以做陪审员啦，相对资格。 系啦，即系我觉得香港都好彩，就系有好多健全嘅法例咧，可以保障翻大家唔同嘅市民嘅。但系当然希望唔系要得到佢嘅保障咁简单啦，而系大家都要奉公守法啊。 系啊，因为如果要执行到法律嘅时候要制裁嘅话咧，即系有罪行发生啦吓，咁呢啲咁嘅罪行咧，真系令人齿冷啊！ 系啊， 咁啊呢啲嘅罪行真系一点都太多啦。希望。 啱啊！我都系嗰句啦，希望大壮咪你可以快啲转行啦。 咁呢啲案我就唔做，我谂我啲指示律师会知嘅。 今朝早同你倾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再讲过咯。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好，你攞咗啲衫出嚟未啊 ？Kitty 一早攞咗啦。 小白，你都换咗季？ 芭比，我哋攞翻啲夏天衫出嚟噶咋。 似夏天嘅冬天 都要做好准备。 咁似冬天嘅冬天呢？ 点都会嚟。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今日同大家讲一个香港股市嘅俗语，叫做接火棒。乜嘢系接火棒啊？接火棒系指股票价格喺短时间之内突然上升，投资者好心急，好想高价买入当中嘅股票，结果股价不久之后就迅速滑落，立即导致账面上嘅亏蚀。火棒嘅意思就系非常高嘅股票，你接咗咪接火棒咯。听到都唔太开心啊，可投资者。不过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你都系要知道嘅。我系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电话侧边有陈太喺度啊。早晨，陈太。 早晨啦，早晨啦。 系啊。 早晨啦。系早晨，早晨。 吓、啊，我系白元浩啊， 小白，小白。 系冷静啲，冷静啲。哎呀，你太紧张啦，你陈太，唔使紧张，系你噶啦，呢、這个时间啱啊， 系 咁开心，有啲乜嘢点唱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系好开心啊，系啊。咁咧就就我祝我女我大女阿 Ada， 嗯 Ada， 同埋个细仔， 系 同埋 Gary， 吓 Gary， 咁样我祝佢哋两个同一日。生日嘅， 哦，佢哋系今日正日，即系十九号，今日正咗生日啦。 十九号 系啊， 十九号正 日，系咯，正咗生日。旧 历十五，旧历十五 系， 系佢哋新历咧只差系两日嘅啫。 哦， 咁咧佢今日咧就十九号咧，佢就正日嘅，两个都正日嘅。 哦， 系啦，咁我祝福佢哋身体健康啦， 系 工作顺利啦，吓。事事如意咁样咯， 哇！咁啊，点庆？ 好开心啊，打到你嘅 梗系啦，唔系要讲翻俾我听点庆祝先，即系 Ada 同阿 Gary 同一日生日喎，而家都叫做 系，我哋叫做提早庆祝咗噶啦， 吓、啊、提早庆祝咗啦， 吓咁咧，或者我哋有时间嘅话咧，可以再出嚟食饭嘅， 梗系要啦，冇时间都要出嚟食饭啦， 系啊， 系咪？ 好开心，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真系好多谢，我亦都好开心，但我今日打个电话去阿芭比嗰個節目但我即係聽唔到電話咧，因為播唔係咯， 唔緊要，喺晨光 Morning Call 打咪一樣。 係啊係啊， 係啊， 好開心係啊。 咁啊都 我諗住預早佢啊嘛，又預早佢生祝佢生日。 明白明白，咁啊都喺度咧就再祝阿 Ada 同埋 Gary 咧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好冇？咁啊你嘅心意徹底地送上俾佢哋噶啦，放心啦。 系啦，咁我就希望你同我拣手咧，祝福咧， 好冇问题， 咁 我哋一齐听住祝福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多谢你，小白， 拜拜， 好，拜拜。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赠我衷心祝福一中的发端，低 到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世天温暖，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我是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追踪三十一， 神光追踪三十一，追下追下，唱翻嚟先。 系啊，早晨唱， 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有阿唱啊，搞掂啦，睇下三十一有咩睇先。 都有啲嘢唱啊，一嚟就好唱口啊，七点十分啊，演艺盛会、啊，音乐盛宴啊，哇！呢、這个节目其实我觉得系正噶，好多朋友仔咧就开自己嗰个配备喇叭啦。嗱、啊，我啊冇玩嗰啲音响嘅，因为如果唔系多多钱咧都唔够使。但系有啲朋友要煲着部胆机咧，开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咧，因为入边咧好多弦乐啊，同埋咧一阵阿唱都会讲香港管弦乐团啊嘅演出啊演奏者都会喺当中。 哇！呢啲咩高音准、低音甜、 啊？系啊，我屋企就唔够位啦，系咪先？ 冇错、 啊， 你换咗间屋佢啦，因为睇呢个节目，你换咗间屋佢啊， 换咗间屋唔得，换咗啲音响先得。一入音响深似海，系咪先？男人有几烦都唔掂得， 系啊， 音响啊，相机啊。同埋汽車係咪先啊？幾樣嘢難搞。阿昌有冇呢啲習慣啊，或者啲嗜好㗎、啊？你 好彩，我最大嗜好就係睇電視。 哦， 有部電視機就搞掂曬。 同埋聽收音機， 聽收音機當然啦。 係啊，你嚟緊會升職㗎啦，我科師型到係啊。你講得咁好聽，好啦，講講呢個節目點樣好睇法？ 好好好好好。今晚 开心开心 系系啊， 你叫佢升职，佢唔开心啊？ 系咯， 叫就得，我预测佢升职咋，我边有能力叫佢升职啊？ 多谢你祝福啊！真系啱啱听完祝福，真系多谢你祝福。系翻嚟先。嗱，今晚七点十分，演艺盛会音乐盛宴，正如阿 O 头先咁讲啦，即系好多好多音乐人、好多歌手咧都在家嗰度演奏演出噶嘛。咁啊，今晚系最后一集，咁啊。歌手朋友啊，维斯咧就会用吉他自弹自唱啊，咁、哦、另外咧，亦都系头先咁提过啦，有香港管弦乐团咧，嗰啲演奏家，咁今晚有小提琴嘅独奏啊，咁啊同大家佢哋开住个 live 咁样播翻俾大家睇，咁啊希望鼓励大家咧要有一啲正能量，相信下自己嘅能力咁话嘅。 系大会堂演奏厅咁款啊，今日夜晚。 冇错啦，咁啊。紧接住啦，去到今晚七点三十五分啦，咁啊继续有医生与你，咁啊医生与你咧，逢星期五咧都会变成一个叫做医学人嘅环节嘅，咁啊专访一啲香港嗰啲重量级嗰啲医学嘅医学界嗰啲人物啊，咁啊今晚咧就会访问呢位杨子之教授，一连两集噶啦，今晚同埋下个星期五都有嘅，咁啊杨子之教授咧真系好犀利嘅，佢系全球内分泌学研究嘅先驱同埋专家。今年已经超过90岁噶啦， 哇！咁啊，一定要睇啊！ 一个医生最大的说服力是咩咧？ 系 就系、是、佢又长命又健康， 系 系系咪？ 又啱喎， 系啊！ 你睇佢就系一个活生生例子嘛。 冇错啦，即系佢自己都可以调理到自己咁好嘅话，你梗系听佢有啲咩法宝啦。 冇错啦，咁啊，阿杨教授啊，即系原来佢头先我咪讲佢系内分泌学研究先驱同埋专家嘛。咁、啊、所以佢大半生即系除咗睇症之外啊，佢都系从事呢个医学研究同埋教育嘅工作嘅。咁啊，当中其中一位。节目嘅主持人啊，邓志伟医生咧，都系佢啲高足嚟噶，咁、嗯、啊，今晚听下佢访问翻自己嘅老师，咁啊睇下咧，分享翻阿杨教授，佢有一啲年轻时候嘅点滴，同埋咧，其实佢1999年已经退咗休噶啦，1999年，咁啊到今时今日，佢都仲系做紧相关医学嘅嘢，咁啊听下佢呢几年嚟做紧啲乜嘢啦， 系咁佢哋两师徒倾偈，我哋又获益良多啊， 呢啲真系通常都系呢四个字形容，人心人术啊， 咁梗系啦，又可以听下内分泌嘅，睇下我有冇得调理一下先。 你靓仔你几好啊！系你咁靓仔， 你又知我内分泌嘅嘢、 哎。你去翻起跑线嗰度啦，湾翻湾区啊，8点钟啦，系咪？ 今晚8点钟港湾起跑线啦，继续啊，请你一啲素人嘅朋友就分享一下佢喺大湾区嗰度嗰啲生活啊、工作点滴咁样嘅。咁啊，今晚嘅主角阿 Will 啊，咁咧佢咧就喺。即係加拿大畢咗業之後，亦都翻咗去廣州嗰度讀大學。咁、嗯、讀完大學翻翻香港，佢投考廉政公署咧，收咗佢、嗯。但係佢都決定咧，係翻翻去肇慶接手佢嘅家族嘅生意，就係、是、做呢個茶園嘅。咁、 哦、 到今時今日咧，佢已經做咗7年㗎啦。 佢呢個港灣起跑線次次都係接管家族生意嘅、嗯，我發現啊。 即系你有冇啲先啊？ 我冇咯，就系、 是、我都冇、啊， 我就系好咩咯，即系好葡萄啦喺旁边就 系、是，所以我咪冇起跑线咯。 系啦、啊，啊啊、我哋真系得前列腺同埋发际线嘅，真系。 咁大啊你， 真系 吓、 啊！ 你而家开始打造自己嗰啲 诶，我咪起跑线 系啦，咁啊俾后一辈人嗰啲跟住可以做咯。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啊 嘛， 系啦、 啊。好啦好啦好啦，好跟住接住仲有一个出奇好玩呢、啊這个 一个全新。節目啊，今晚9:30出奇好玩啊，奇英嗰個奇啊，咁啊係邀請咧，每集都邀請一啲老友記咧玩一啲新奇好玩刺激嘅遊戲，咁啊主持人係阿泰神同埋譚琪琪啊，冇、 哦、 錯啦，咁啊今日係第一集啊嘛，特別啲就會出外景嘅，就會帶大家去到咧。新開幕嘅一個水上嘅公寓嘅遊樂場嗰度， 哇、哦，正喎、啊！睇下啲長者點樣玩水上滑梯，喂， 係咯， 譚琪琪啊，即係要睇喎、啊，都係 係咯，嗰啲咩五彩天梯嗰啲，唔好掟親老人家喎、 啊，係咪啊？ 你唔好以為嗰啲老人家好渣啊，佢哋全部都係好善水啊，佢哋都係嗰啲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屬會嗰啲分會會員啊，全部都係水上嘅精英。雖然佢哋係長者，咁啊，今晚睇下佢哋玩呢啲又刺激又好玩嘅遊戲，睇下點 正啊！係啊，咁啊，10點補充埋咧，仲有零距離科學啊，節目咁豐富，當然咧要留喺港台電視31。 唔該曬，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围昨晚发生的巴士翻侧意外，导致一名37岁男乘客死亡，另外2男9女受伤，包括巴士司机。嗰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以及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喺昨晚11:多，涉事嘅58岁九巴司机，当时驾驶一架88K 线巴士，沿大埔公路大围段往显径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大埔公路同青沙公路交界嘅时候，据报失控倾侧。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今朝10:00会喺政府总部就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对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嘅资格审查结果会见传媒。内地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本土病例占8宗，其中7宗喺辽宁大连市，河南郑州市有1宗。而内地喺过去1日并冇新增死亡同疑似病例。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话：，面对台湾问题，欧盟应该言而有信，遵守承诺。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主动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我啱啱上完人际沟通技巧，我想打嚟试下练习翻头先学到嘅方法啫嘛。 如果你有时间嘅话，直接上嚟同我倾偈啊！ 其实我已经到咗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 N 身边饰演嘅何建强能唔能够学以致用，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你展翅飞翔。 阿忠，喺电视台嗰度，你间中会做街头访问啊。如果喺街度见到波成嘅话，你会唔会揾佢做访问呢？ 波成就一定会，因为我觉得咧，波成咧系一个好意志高荣，就咁睇个样啊，就好意志高荣嘅人嚟嘅，所以应该问佢咧，佢都会答几题咁样。 我是李泳儿阿钟，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礼拜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柯震东首次同李心洁合作拍电影，面对影后李心洁仲要演子弟恋，佢嘅感受系。 我不认识他，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很可怕，但没有，他本人就很爱笑，我觉得心姐一定会做得很好，所以其实就是把自己整顿好之后去片场跟他对戏，我觉得双方抓一下感觉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火花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蝶迪斯二台院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搞翻好咪冇事咯。早排同个朋友食饭，讲开佢一啲生活上嘅小体验。话说有一日翻工，工作异常唔顺利，首先系啲文件不翼而飞，原来翻到公司先发觉留咗喺屋企，跟住开电脑做嘢，点知电脑突然坏咗，突然屋企打电话俾佢，话屋企个电子门锁都坏埋，入唔到屋，叫佢今晚唔好翻嚟。无奈女朋友话俾佢听。佢屋企部冷气开唔到，叫佢收工之后上去帮佢搞。收线之后隔咗2秒唔够，谂住打电话翻去解决呢啲事啦。点知到佢自己个手提电话突然之间坏埋，死咗机，开唔翻。佢话当刻好似真系去咗绝望嘅边缘，好无助。跟住佢讲咗一句。真是衰开有条路啊！这句说话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即是说如果有一些不是那么顺境的事发生，这些事是会陆陆续续不断出现，一不离二，二不离三的。为什么我们会说衰开有条路的呢？日日有这么多事发生，莫非真是永远发生的都是一些不好的事？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句说话你都应该听过啦。照这句说话的解读，即是说人生里面如果发生10件事，有8、9件事都是不如意，那就是人生只是得一样东西是好的。调返转头问，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只是记得这些东西呢？唔通我哋只系会记得一啲唔好嘅嘢，好嘅嘢好快会烟消云散？系咪当你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嘅时候，回忆到嘅嘢全部都系唔开心嘅事呢？的确，如果我哋净系记住一啲唔好嘅事，然后你不断去数发生过嘅事， 当然就是全部都是不好咯，自然虽可有条路。如果我哋选择记住一啲好嘅事，你行嘅呢条路又点会衰得晒呢？何为衰？何为好？只是相对嘅啫。即是话，在乎我哋点样去界定呢件事是好事还是系唔好嘅事咯。如果你永远只是觉得冇今日咁顺畅嘅就叫做衰，咁另外一日好过衰嘅嗰一日咪叫做好咯。人生边有可能每一日都好过之前嗰日噶？正所谓人衰行路应该会打倒褪啊嘛，所以冇理由前面会继续有衰嘢嘅，因为你只会不断向后褪紧咯。如果你向前行紧，仲有嘢喺度，咁即系你唔系衰啦，起码你仲可以向前行。我朋友讲完晒之后，咁我问佢啦，最后啲事你点解决啊？佢话整返部电话，换咗部冷气，搞返个门锁，攞返啲文件，开返部电脑，就係咁囉。其实就係咁简单，当唔顺畅过咗之后就係咁囉。我哋笑咗几声之后继续食饭。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烈日就像美女得推动一切节奏，那跳跃的鼓声像窝中翻飞的跳斗，热闹地在雪橇边因的空气渗透，渗进每颗心中的血液流。烈日面上吻我，它好像火箭接着我。那刺眼的色彩像鲜花水果跟美酒，热辣辣的跳舞将欢乐感觉变做爱，你说爱得忠心像哈巴狗，爱这每份光阴这刻你莫问时候，绵绵情话未尽放开一切再逗留，这最美的一刻你可快乐地承受，你看每个鲜花合情地风流，轻松的感觉向上发内心已大落透，玩得兴奋热烈求你乖乖的不要走，今天总不会再回头，若失去再没有，找根欢笑现在随你以后，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难放手，陪伴我陪伴我，求永久求永久，梦乍醒等天收，无奈他必须走，情愿将海市蜃楼，水果跟你走，热辣辣的跳舞将欢乐感觉变做爱，你说爱得忠心像哈巴狗，爱这每份光阴这刻你莫问时候，绵绵情话未尽要放开一切再逗留，这最美的一刻你可快乐地承受，你看每个鲜花含情地风里的走，轻松的感觉向上分内心已分落透，玩得轻分热乖乖的不要走，今天总不会再回头，若失去再没有，找根欢笑现在随你以后，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难放手，陪伴我陪伴我，求永久求永久，梦乍醒等天收，无奈他必须走，情愿将海市蜃楼，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似乎大家都饿咗呢一对嘅 Indie Band 作品一大段时间，终于有新歌啦 ！Radiohead Follow Me Around。 Radio 系个作品咧都好实验性嘅，今次呢一只作品咧相对地啊非常之平易近人啊，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十位 ，Radiohead Follow Me Aroun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朝咧，不如同阿 O 食下啲日本嘢啦，喺屋企都可以做到日本嘅味道。 系 咪噶？唔知道阿 O 中唔中意食呢一样嘢咧？就系亲子当啊！ 哦，中意啊！即系食完阿妈再食埋个仔啊嘛。 咁即系咩咧？即系鸡肉同埋鸡蛋啦。 系啊，喂，都唔系啊，有三文鱼同埋三文鱼子， 都叫亲子 当。都系亲子当嘅，有好多唔同嘅亲子嘅。 其实谂谂下，好似好残忍咁样。 系噶，诶，每样食嘅嘢都系残忍嘅啦， 系 咪先？即系有阵时。我同你喜欢吃大闸蟹，你想想血腥一点这样，你将它 揭 开一盖，一丝一丝撕啲蟹肉出来，再将啲膏， 正所谓君子远刨厨，就是这解啦。你落手那下就更加残忍。不过算了，我们现在不要讲这些住了。 但你看那个蟹粉小笼包呢，又觉得很精致啊。 梗系咧，人哋帮你做晒最污糟嗰啲工作啊嘛， 冇错冇错。 好啦，咁啊，亲子当咧其实都几受欢迎嘅，因为咧佢嗰啲汁咧最紧要就甜甜地可以捞饭啊嘛。而我自己好中意咧个精髓咧就系嗰啲蛋同埋嗰啲洋葱啊。咁啊点样做咧？嗱，咁首先就煲咗啲饭啦。咁另外咧，我哋就可以开咗个镬，落少少油。咁啊用啲加咗啲洋葱落去咧，炒软咗佢先。咁啊都要花少少时间嘅。咁啊切丝炒软咗啲洋葱啦。咁然后咧就可以加入鸡块一起煎一煎佢，炒一炒佢先。咁跟住咧，见到两边都煎到金黄色嘅时候咧，就可以加少少豉油啦、味淋啦，同埋咧嗰啲日式高汤咧，去到煮一煮佢，再炆一炆嗰啲洋葱。咁咧就会两样嘢咧都开始熟同埋入味啦。 有阵时我去嗰个牛肉饭嗰个连锁铺头咧，有几间噶吓。首先我想讲呢个连牛肉， 而家好多选择啦，已经 好多拣噶吓。咁要讲咧，我都未必食牛肉。飯的我都吃这些亲子当饭、 啊、 因为它的鸡排都煎得挺香的，那隻蛋有温泉蛋，然后有些葱花啊，落些豉油啊，其实都挺好吃。 其实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的蛋呢？好了，刚才煮到那个步骤之后就可以再加入蛋液，那你是分两次加啦。为什么呢？因为通常你吃就发现有些蛋就熟一点，跟着面头有些蛋就是比较生少少，即是好像有两种口感的，就是因为它可能是分了两次去倒入蛋液，底层咧就会结实啲啦，上面嗰啲咧就流心啲啦，咁样样嘅。咁因为头先咧你加咗啲豉油同埋甜豉油啦，有啲高汤啦，咁就会令到嗰啲蛋液咧都吸咗呢一啲嘅甜甜地、咸咸地嘅味道， 靓啲嘅珍珠米，简直系温暖成啊！ 咁咧煮到你中意嘅熟嗰个程度，即系鸡蛋熟嗰个程度，咁你起码佢都要即系成咗少少形啦。咁你就可以将佢咧就系倒入去你个白饭嘅面嗰度。咁当然啦，你话点样可以整熟啲嗰个蛋咧？就系你生到好细嘅火，或者差唔多你觉得佢成形啦，你就可以冚一冚盖，再焗一焗佢，等佢个面咧都会结实少少，咁就唔会水流流咁样样。咁跟住咧就可以成烹咧就倒落去你嗰个啱啱熟透嗰个白饭嗰度。哇！跟住我就觉得。在冬天吃这个饭呢好正的。最后你喜欢的话呢还可以锦上添花，在上面加少少芝麻和紫菜这样。咁令到个颜色就更加靓啦。在屋企都可以好简单做到的，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亲子当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啦，白元浩的享乐时代，咁啊同大家讲下有啲咩新奇、刺激、古怪、无聊嘅嘢可以玩下。啊，点解咁讲咧？ 但系多数都系最后嗰个啊。 见仁见智啦。以前细个咧，开头嘅时候咧，我对于呢一个嘅活动咧，好著弱。 咩嚟噶？ 好啦，跟住玩多咗几次之后咧，我开始觉得沉闷。咁啊，而家自己有家庭嘅时候，我又觉得，喂，都去下又真系又唔错、啊。 但系只系俾啲细路仔玩啊？你嘅意思？ 其实唔系噶，大人细路都得噶。就是呢个咩呢睇灯饰啦。睇灯饰啦今年嘅灯饰。 依家已经有咯有得睇。 是啊我就想其实而家已经有得睇灯饰。 越来越早 的。是啊尖沙咀嗰度或者喺港岛嗰边一带呢其实都有好多灯饰。咁同埋又见到好多商场都已经布置得相当之靓啦。咁即係话如果你觉得天气唔好嘅或者而家都要23度凉凉地突然之间唔知嘅天气嘅热返嘅。你喺室内影翻啲 Christmas 嘅咧，又可以 商场里边影， 系啦，商场入边影， 好天就出街影， 冇错啦。咁夜晚啊，当然就可以出埋去啦。夜晚嗰啲夜晚嘅灯饰 就 相当之美丽， 已经搞掂晒啦。即系譬如你话尖沙咀嗰大型商场嗰棵树就已经搞好啦。咁样即系有几棵色力长啲噶嘛，即系你个楼底够高，咪可以整啲劲啲嘅圣诞树咁样咯。咁啊，灯饰方面亦都可以睇得到啦。不过依家啲灯饰又相对悭皮翻少少嘅，讲嘅。悭皮咧，唔系话个造型唔够花多眼乱啊，系咧用咗 LED 呢个元素咧，其实就环保咗好多，同埋节能好多。 系，咁当然系啦。嗱，今年度咧喺呢个 LED 嘅叫灯墙啊，咁咩叫灯墙咧？即系唔系已经唔系灯饰啦，成埲墙啊，都系一啲嘅装饰嚟嘅。咁啊。系靓之余啦，亦都咧就系由于有新嘅叫做视频平台啊开幕啦，咁、哦、所以咧就一系列啊关于英雄又好啊，关于啲老鼠啊、狗狗啊嗰啲咧嘅公仔多咗好多，而且咧你知佢哋本身都有 budget 噶嘛，咁啊整得都几靓嘅，咁啊而家都已经咧喺尖沙咀嗰度咧，咁啊大家就行过就有一睇， 佢哋 呢啲娱乐最好唔使钱， 佢哋 budget 靠我哋进贡啫， 系啊， 我哋唔进贡。佢都冇 budget 啦， 大家你供我求啫， 系啊， 梗 系 工会咁每年俾钱咯， 系 咪 咯？唔系供嚟做乜嘢啊？ 如果唔系你点睇鹰眼啊？系咪啊？中国吓， 下 个礼拜啊嘛。 咁啊，有啲咧真系都望起上嚟几靓。头先话灯墙啦，嗱我自己就仲未去，但系见到照片咧，其实成栋大厦就变咗好似一幅墙咁样， 好靓， 亦都咧就投唔系投射添啊。是佢咧就做咗好多唔同有趣嘅角色出嚟， 虽然真系靓嘅，真系靓， 系啊，真系靓。 如果我哋唔系住喺附近咧，就当然觉得佢好靓啦。 系啦， 但如果住喺附近，晚晚系咁样，你又点咧？ 要换窗帘，要换一啲漆黑嘅窗，即系以前咧，我哋上中学嘅时候咪啲 lab 啊， 系啊， 嗰啲 lab 嗰啲窗帘咧系特别黑噶 嘛， 嗰啲窗帘嗰啲叫遮光布， 即系遮光布，系嗰啲已经唔可以窗帘啊，遮光布。 系啊，不过都系短暂啫，你估摆到好多人咩？摆到24、25号，跟住就冇得玩， 跟住除夕噶啦嘛，佢 跟住就咩恭贺新禧系嘛， 跟住又农历新年啊嘛， 跟住巴斯光年就攞住挥春同你恭贺新禧系嘛，会唔会咁样发生啊？ 如果巴斯光年攞住个挥春啊，呢个真系要影啊！一个外国嘅 character 攞住个挥春，我都几觉得嗰系限定嘅。如果有嘅， 我阵间打电话叫阿邓子峰揸住咪一样，冇分别。 不过咧， 可唔可以帮我讲多句？我想同巴斯光年合照。 依家多咗华人面孔啊嘛，我哋有咩啊？上戏啊， 咁啊系啊， 嗰阵陈法拉翻嚟影张咁样。 法拉好啊，我中意朝伟多啲啊。如果有得 更好啊， 系啊， 朝伟两个一齐都好， 个个都中意。 系咩？你个个都中意？ 个个都中意。 杨紫琼啊，俾埋杨 都中意啊，都中意。好啦。咁啊嗱，呢今次咧，其实尖沙咀见到有一个咧嘅主题叫做闪烁尖东耀香江，一个大型嘅节目活动嚟嘅。咁啊喺多栋嘅大厦嗰度咧，都有一个外墙咧，就做咗头先或者自己上网睇啦，都见到 LED 咧就做咗一啲好巨型嘅电子屏幕啊。咁啊，大家喺呢个叫做海旁一带，两边嘅海旁一带咧，其实都可以清楚见到噶啦。咁影佢不断会换嗰啲唔同公仔嘅，咁你就鍾意嘅话你就追晒咁多个唔同公仔影下 相打卡囉。 係啦，小朋友呢係一定开心嘅，因为你喺屋企睇电视呢就睇多咗啦，咁但如果你喺户外嘅地方要睇啲咁大嘅屏幕嘅话呢，其实机会就甚少。 冇错。係 啦，咁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呢，点解话细个头几年去睇灯饰好开心好雀跃，因为我哋细个见嗰啲灯胆仔识得有少好似喐咁样啦，但系其实个灯胆系程式嚟啫嘛，唔同灯胆喺度闪嘅啫嘛，咁啊望落好似圣诞老人只手去喐啊，雪人喺度甩咗个鼻啊呢啲咧，其实已经好开心啦。咁但系睇多咗几年之后咧，你就会开始闷啦。 系啊， 咁但系而家到咗譬如我做爸爸啦，就会想带埋小朋友去睇咯， 喺尖东睇灯饰 系啦，因为小朋友会尖叫嘛，哇哇哇，咁你可以重拾翻大人一齐咁啊，重拾翻细个。 嗰種嘅快樂， 係 咪？ 呢個都係 虛咁啊！見你講得 都唔係嘅， 都唔 係 虛 啊！大家冇得外出嘅時候， 回憶最緊要係咪先？正如聽翻以前舊嗰啲歌 咧，今朝講咁樣，係咯，回憶。 即係你依家香港啲朋友仔冇得外出啦，係咪？因為疫情嘅緣故，咁啊留多咗喺香港。我見咧睇幻彩泳香港，即係每一日八點鐘，其實都會喺海 望嗰度 有激光睇噶嘛。哦，睇嘅人多咗，而呢啲一定係本地人啦，因為我哋冇乜遊客噶嘛，依家即係你舊時就話有個遊客市場，即係無論係內地嘅遊客，以至話海外嘅遊客，依家係冇喎，全部內需噶嘛。我發現大家都睇多咗咧，欣賞咗，好多時候都會駐足觀看啊，或者內冇睇咧都想睇下咁樣。 我個人係比較憂鬱啲嘅，以前僆仔時代睇呢啲燈飾咧，必定好多即係傷感啦。哎呀，見人哋個個一拖 一雙一對 对啊，自己有只影形单啊，哎呀，好似前途又唔知点样啊，跟住饮半啤酒，哎呀，每逢即系每逢呢啲时候，你望住啲灯饰咧，你个感觉 倍感沧桑， 系啊，浓烈啲嘅。而家谂翻转头咧，即系几无聊 嘅。系啊，享受一个人嘅生活其实都好难得噶吓。咁、 啊、 如果你话喂尖沙咀嗰度唔啱，咁我港岛人嚟嘅，得唔得咧？ 喺港岛嗰度睇翻尖沙咀咯。 港岛有个湾仔利东街嗰度咧，都有一个好靓嘅光影音乐表演啊。咁、今年度嗰个主题咧，都有好多嘅大型嘅蝴蝶喺度啊，又有啲卡通人物喺度。咁每一日夜晚咧都仲有啲光影嘅表演嘅， 好靓好靓。 咁你望起上嚟，系啊，呢个有即系做咗好多蝴蝶啊，嗰啲悬浮咗喺个唔系悬，即系挂住喺度啦。咁啊，好靓嘅装饰。咁夜晚嘅时候，你知即系个天一黑咧，呢啲光咧就影得特别靓， 几好啊！嗰条利东街依家咧，之前有啲红色啲灯笼咧，有啲中国风，依家啊整啲 喜帖啊，喜帖 啊，喜帖嘅感觉啊！依家就蝴蝶风系 冇错啦。咁大家可以揾下时间，夜晚咧就望一望香港嘅街景啊，其实都相当之靓，可以令到大家咧会心微笑一下噶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